表示世卫不能够强迫中国披露更多有关新型冠状病毒源头的资料，但是会提出再作研究，以便将了解病毒源头的工作提升到下一个层次。在世卫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及世卫会怎样让中国公开疫情资讯。世卫紧急项目执行主任瑞安话：世卫无权强迫任何成员国做事，呢个系194个成员国商定嘅行事方式。但系世卫完全期待成员国喺呢方面嘅合作、投入同支持。瑞安强调，了解病毒起源好重要，只有咁样先至能够终结疫情大流行。但系要确定起源并唔容易，可能要花好多年。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度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56点，升74点，总成交金额2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07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94点，升3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04蚊，升3.5；美团299.2，跌8毫；比亚迪股份197.1，升7.4；吉利汽车21.95，升8.5；小米集团28.4，升5仙；盈富基金29.2，升8仙；阿里巴巴210.2，跌1.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9，英镑10.994，瑞士法郎8.647，澳元6.015，加元6.42，新西兰元5.607，欧元9.456。每百日元对港元7.0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384。日经平均指数报29,051点，升32点。港金现价报17,590蚊，升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8.07美元，卖出1,898.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七贤道南去红磡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噶。七贤道南去红磡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第二线有坏车阻路，咁影响到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咧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路压道。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来回，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村，元朗朗平新路朗平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车时谨记唔好骚扰司机，做个精明嘅乘客，安全到达目的地。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登記或者報名 咁啊，對於啲十八歲以下嗰啲小朋友咪唔抵咯？佢而家十二歲 未有得打噶嘛？咁而家先開始鼓勵佢哋打啫嘛。 我知啊，咁係咪唔抵咯？ 少個香爐，少隻鬼 可唔可以唔好用啲咁唔吉利嘅嘢去嘈咧？ 我哋而家鼓勵緊啊！ 大家都有啲心理陰影面積嘅時候，同埋咧，我喺度懷疑咧，究竟佢今次咧，即係呢一個送金呢件事咧。佢背后啦，佢嗰个叫做 系坚金啊嘛， 唔系咪坚金嚟嘅？佢话九九九足金啊嘛，我喺度怀疑咧，当佢喺度商议紧呢件事嘅时候咧，系咪佢哋嘅 PR 啊，或者佢度桥嗰个咧，可能系从一句广东话嘅俗语咧衍生而嚟嘅咧？嗰、个俗语系咩咧？就系、哎呀，点叫人打针啊？或者 千金难买一， 唔系 太复杂啦，冇个文巢，唔使用文巢，你可唔可以用广东话俗语？通常我哋点会见到咧？譬如好虚撼啊嘛，做咩？即系而家 有金 执咩？系冇错啦，应该喺呢个时候，嗰个老细作为话事人嗰个咧，突然间灵机一动，你头先讲咩话？冇啊，老细有金执，讲得好，你有金执啊？ 有几多？三百两， 因为咧证明啊，因为 皇帝打赏一样。 系啊，佢哋接受访问嘅时候咧，即系佢话阿李氏家族啊，即系恒基嗰度李氏家族咧，佢自己都话， 恒基啊， 系啊，送金咧，佢话最直接嘅。 其实系， 咁我即刻最直接呢件事，咪就头先我哋嗰句俗语咯，有金执咩？咁多人，吓，即系有金执啊！哇，呢铺你仲唔走去？ 坚执金啊，嗰啲金可以换兑换钱噶嘛，系咪先？ 仲要我哋以前 sell 亲香港好咧，我哋都用嗰句噶嘛。香港地啊， 遍地金， 遍地黄金啊！喂，而家佢都系用呢个方法嚟话俾你听啫。嗱，你打得针嘅就有金。哇， 喂，难唔难？难唔难抽奖噶？ 哦，咁睇下你有中嘅六合彩又运有几多咯？ 佢咁样嘅，佢话就话首五轮抽奖活动，佢每次咧就送出咧呢个金奖，系啦，咁啊名额有二十个，咁咧就可以得到呢个九九九足金一两， 一两即系两万几蚊噶咯。 系啊，两万叔，你睇下嗰时金价啦， 系啊， 所以而家就过二万噶啦。 系，冇错。 每轮有二十个，咁啊加埋咪一百个啊！ 嗱，佢首五轮咧就每次送二十个呢啲名额啦，即系一百个啦。九月咧劲啦，即系其他奖我哋唔讲啦，就系讲金咧，即系等于我哋金曲金奖啊！ 哇，去到最后一轮， 去到九月咧劲啦，最后一轮大抽奖啊，头奖一名啊，可以媲美啊我哋十大中文金曲里边嗰个叫金针奖啊，几劲啊！可以读得九九九足金。六十两， 系啊！ 头先我问阿田一两两万几嘅话，六十两咧，佢话价值都超过一百万港币噶啦。 哦，咁都要啦， 真系要哇！佢一送一百万，但系第二奖都劲，三十两有两名，系啦，都有五十万，三奖八名，十两都有十七万， 系 即系话佢最尾嗰轮咧，即系如果你中到九月咧，啊唔知点样可以中系咪？如果第一轮我唔中咧，就可以直接跳落去啊？ 系咯， 定系如果第一轮中咗就冇 quota 噶？喂，咁我要九月嗰个好啲。九月嗰个大奖嚟嘅，真系。 我应该抽到嗰啲就应该唔会拨入落下一轮啦。 即系落， 即系冇得参加两次。 落空嗰啲咧就全部去晒最后个大抽奖。 系啦，应该 佢应该都系系咪咁好啊？定系肉面即系下次再嚟噶啦？欢迎光临噶啦。 唔系咯，咁你攞奖你仲喺度争 quota？ 但系我哋抽居屋咧，你呢一轮譬如话啲好嘢你冇咗嘅，你冇就冇咗啦。 你放弃先得。 唔系佢唔会直接帮你跌入去咧，就话嗱呢一轮你冇唔紧要，我哋下一轮有个更正嘅。 唔系啊， 居屋好似冇得咁噶嘛。 居屋系咁样噶，居屋你一轮，譬如二零二零年你抽唔到，抽唔到之后佢自动，你唔好再重新申请啦，你会自动过咗下一轮噶啦。 哦，系咁好噶， 系啊， 一路永日噶。 我唔知啊，总之我就 系 咁啊， 即系一轮啫。 我听到我有朋友系咁样，佢去房屋处问，哎呀，我使唔使再填？佢话你唔好再填啦，因为咧再填就报 嗰啲系绿表系咪啊？ 系绿表，绿表系啦。白表我唔知啊。 OK OK， 我以为哇咁好嘅永续咁啊，即系我抽一次都 想你快啲褪翻间居屋公屋出嚟啊嘛。 哦，如果你讲交公屋嗰啲可能就系，但系如果你就咁申请啊，另计啦吓。嗱呢个第一啦，送金啦。 喂，仲有电子消费券。 嗰啲已经太小事啦。 喂，一千蚊都好。 你同嗰啲九九九嗰个金比，仲咪好小事啊？ 政府都俾你啦，五千蚊。 等阵先，即系你抽唔，即系就等于六合彩一样。你中唔到头一二三奖，你中个四五六七奖，你都觉得高兴系咪？ 唔系，因为 一支针你都系打咁多嘅啫。 系啊，都系打针啫嘛。嗱，我觉得佢第二个咧鼓励嘅计划咧，呢个紧要啲啊。佢会咧直接咧改变咗咧成间公司咧嗰啲人事嘅气氛啦，你同同事之间嘅关系啦，你每日翻工咧你就唔会再好似头先我哋打招呼咁早晨早晨噶啦。因为点解？ 打未啊？ 冇错，佢会问你打咗 未？ 如果你未打嘅话咧，你未打嘅话咧，亦都唔系好似之前咁。哦，咁我尊重你嘅选择啦。你未打，你知唔知你累我啊？而家 点解啊？ 因为 又系呢个恒地啦，佢、 啊、 就鼓励员工接种啦。佢咧除咗有嗰啲咩有薪假期之外咧，有奖金仔。 系啊，咁你嗱，你睇下你系第69% 嗰个人啦，定系第 84% 嗰个？即系我哋个数字，大家知道同个数学比例唔相符噶，你唔好抽称我哋一个 percent 啊。 但佢系部门制定系乜嘢啊？ 唔系，佢系全体制啊， 全体 制啊，真系。 如果七成。打咗針嘅話，咁、你咧就可以每人獲發1000蚊嘅獎金， 即係呢個就係公司嘅抽獎。 即係話，如果以我哋三個個細啲嘅規模啦，我哋加埋蔡敬文咧，四個二計數啲啦。如果我哋四個人咧，淨係得我一個打嘅話咧，我係攞唔到1000蚊嘅。我起碼要咧你哋最少都有三個打咗，咁啊差唔多七成啦，咁先得嘅。咁如果咧我要再攞多啲嘅話咧，咁我哋拉埋 Vincent 啊，拉埋神光入嚟嘅話咧，你就要起碼咧嗰度仲要加埋可能 Kitty 嗰啲都打埋咧， 接種八成五， 咁咧我哋就可以再攞多2000蚊。 哦， 咁即系如果你哋咧嚟嚟去去咧，譬如就系争你一个先凑够呢一个七成嘅话咧，吓你系大件事啦！每日咧，每日你都会俾人嚟打招呼嘅时候，真系，Hello， 朋友你打针未啊？中未啊？哎呀， 系 咪每个都有2000啊？ 系啊， 每个 打咗针嗰啲咯。 哦， 系啦，咁你就会咧日日夜夜，即系你好似想象到个情景咧，就系每日啲人都会好关心你食 lunch， 彭仔啊，系咪食 lunch 啊？我哋坐埋一齐食咯，你打针未啊？其实一啲都唔痛噶。 如果嗰间公司咧咁啱地咧，有几个同事就系因为嗰啲咧身体唔适合打嘅，佢唔系唔想打，咁咪好惨。 理论上应该可以豁免噶。 系啦，嗱，因为你有医生指 咁就唔好计我嗰个 批 啦。 即系应该系计你打得到嘅，我哋估啦，应该都系咁啊。你打得到。 冇咁矛嘅， 系啦， 公司 反而系惊咩？你知唔知咧？就是、因为呢个情况咧，第一你就会不停关心呢一啲咧，即系唔肯打针嘅市民啦。 乜、哎、你有三高啊？ 系、 哎、 啦， 我 就劝佢啦，咁样系啦。但跟住第二系咩咧？就系、是、如果佢打咗针嘅，佢想跳槽，佢想劈炮，你就会代个老细留住我把。喂，你等多阵先啦， 等 我 哋 攞埋高枕先啦。你劈炮唔紧要，你另谋高就，你下个月先系啦。 咁佢转咗落去另外一间新公司嗰度，可唔可以再参加？ 系啦，冇错啦， 梗系可以啦，因为新公司新人少。 其他公司我怀疑咧，呢个时候咧就会 无限， 唔系啊，会有嗰啲叫做咧叫人嗰啲热潮咧，纷纷注饼，即系话打咗针嘅员工咧优先聘用，话啲老细咧唔系啲员工都好欢迎啊。可唔可以快啲过嚟？快啲过嚟！哇，你真系抽够我哋个数目啊！而家 你咁样请人法咧系唔啱嘅，你会歧视下一啲唔打针嘅市民。 做咩 要 多啲鼓励佢啊？而家你谂下会唔会变成咧即系劲吃香啊？大家咧可能爱嚟喂。啱啱争你一个拉匀79%，好劲啊！如果系咁嘅话， 我谂咧呢个发展商应该佢计咗条数嘅，佢应该系用身份证嘅，咁你咪重复系又去另一间公司又攞。 发展商最重要目标咧就唔系送唔送钱，佢鼓励你打针啫嘛。哎呀，所以咧又送金又有抽奖，仲要咧计埋你几多个 percent 咧，都系想啊！你打多針，快啲恢復香港經濟啊！不過當然啦，最緊要係問醫生啊。 係啊， 七八點了，沒人問津，好貨也得加。整個超市漸無人客，再度下調吧。樓下有個草莓，即使狠狠減價，十個經過，十個摸過。没抱起他，春季收市并无业绩，只要努力啊！冬季将是门市更差，都要努力啊！听着沿路勉励，心却越来越怕。若邂逅买家，有人认领，我会听到吗？期待到快烂掉，还未等到你要，旁人都纷纷给买掉，唯独自己恋到实太少，成熟得快烂掉，才获悉被遗忘了，门手关了。期限终了，存货的草莓要换了。 自修，总会有密友。不过收到全套满分，不见会自救。你话甜蜜故事，等到熟成就有。但酝酿太久，有时亦会变作了苦酒。期待到快烂掉，还未等到你要，旁人都纷纷给买掉，唯独自己恋得实太少。成熟得快烂掉，才获悉被遗忘了，门手期限终了，碰过的草莓要换了，明日的当天新货到了，完全不必被爱意输了，陈年旧货才华学养。早报销还是摆到坏掉，仍幻想夕阳残照。门手关了，期限松了，难过都必须放下了。 有 Jason 陈柏宇的金草莓啊，嗱。作为对比呢，刚才我哋讲咗派钱啊、派金啊，咁啊呢啲係商界啦。你有冇发现一样嘢呢，就係佢真係派得好鬼快嘅。譬如剛才呢阿鹏仔都问佢话，咁其实佢嗰个金啊嗰啲係点样派法呢，佢话你6月下旬呢可以网上登记㗎啦。咁亦都公布埋啦，剛才呢即係嗰个细节啦，譬如话6月就会7月就第一 round， 如果你唔中啊诸如此类就9月就第二 round。咁所有金额呢讲明晒俾你听啦，就连呢即係你话同一个部门啊，你打足七成就有几多钱、打到八成有几多钱，全部公布晒㗎喎。 啲细节。 你諗下短短我諗呢一个礼拜内咋嘛，即係佢由全港一齐谷针。到而家其实都系一两个礼拜内咧，啲商界做咗好多嘢啦嘛。好啦，与此对比，同一时间咧，政府亦都公布咧派电子消费券更多嘅详情。 七月啊嘛， 系啦，嗱，但系如果你好似问头先恒地嗰啲问佢咧，其实即系几时派咧？根据而家官方嘅答案就系目标比九月略早。不过现时并冇实际嘅时间，争取喺暑假期间派发。哇！呢度总共有三个咧时间嘅形容词啊，分别系 喂可以学中文， 比九月略早 系。 咁九月略早，八月三十一又系叫九月略早啦，八月头又系叫九月略早啦，已经得一个月噶咯。好啦，现时并冇实际时间，即系都仲系未有嘅、 哦。 你仲系唔可以知道几时 嘅？但系大概咧都系比九月上早 嘅， 早啲嘅。 咁而且呢个话喺暑假派发，前面要加两个字争取。 哦， 嗱呢啲我哋好明显啦， 都系九月前啦。如果系争取， 唔系啊，暑假， 暑假系九月前噶啦，应该系 暑假七八月， 唔系九月前咯。即系如果你用嗰条死线咧，即系话咧，你而家终于好辛苦地咧，喺佢呢三个中文词里边咧，你揾到个框咧，就系早过九月， 九月。 但系佢嗱略早系早到几时咧？唔知，唔会迟过九月， 即系八月尾啦。 系啦，唔知争取暑假期间派发，仲要加埋争取，唔一定得。 进可攻。 系啊，你谂下呢个进可攻退可守啊， 系啊， 呢个真系 好稳阵， 你到而家都仲未知道， 真系好稳阵啲词， 系先系啦。咁咧而家仲有啲咩嘅？ 你请好多中文系我同学仔， 系 又仲有啲咩词可以形容一啲时间性，但系又冇确定性。 系啊，咁而家咧佢就话会咧，而家搭嗰个叫做交通都得啦。佢就话咧，料可涵盖交通工具，嗱，又系一个字， 料 啫， 系啊， 因为佢话咧， 讲实嘅， 佢话因为其中咧就八达窿嘅营运总监咧，佢就话如果市民咧用八达窿咧嚟接收消费券，因为而家有好多渠道可以收呢嚿钱啊嘛。 之前有讲过，好似有五个啊， 有阿里 Hong Kong 啦，跟住 阿里 Hong Kong、八达窿、Tap and Go 同埋 WeChat Pay Hong Kong， 系啦， 咁咧，然后佢就话啦，其中一款咧就八达窿咧，佢就话如果你用呢个嚟收费嘅话咧。 可以当正常金额咧去消费，料可涵盖交通工具。因为之前咧个讲法又话，即系如果你搭车又唔计噶嘛。 系啊，因为而家咧， 所以大家都好拗头。点啊？喂，之前又话唔得，而家又话料可以咯。 佢系搞唔掂嗰个净系。交通嗰個佢會自己唔識得扣錢， 唔係因為咧交通咧而家其實已經有津貼噶啦，去到一個額咧，其實咧政府又補貼翻俾我哋嘅，咁所以可能咧就係呢個，咁呢度又用咗，嗰度又補貼，咁其實即係點啊？搞嚟搞去咁樣， 係係啦， 都係索性俾人自己用咗佢咯。 係啊，咁但係 所以之前話唔涵括唔包括交通咯。 係啊，之前明明講過唔包括㗎。係 啦，因為真係因為政府而家補貼緊㗎嘛。 但係而家八達通又話嗱，所以咧你話即係如果你咁樣對比。你派嗰五千蚊，到到而家你都仲未知几多钱，点派法？哦、即系嗰个详细嘅情况点用？ 因为佢哋真系谂得好多嘢嘅， 冇计啊！ 谂 多啲公帑， 要俾时间嘅 公帑就你同我都有份夹噶嘛。但系阿李生嗰啲钱，我同你除非你有买佢啲楼啦，你有份供嘅话就有份夹啦。否则就系自己佢哋李家嘅钱诶。 但有时啲公帑咧都唔系咁坚实嘅，就真系好啦。我哋再等佢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本港经过三十多日冇本地确诊个案之后，上个星期六再次出现未找到源头的本地个案，并且带有变种病毒，当局感到失望，亦都非常关心，会严阵以待。他說已經安排140名感染接觸者進入檢疫中心，期間會不斷進行病毒檢測。另外，當局會進行多層追蹤，和患者同住大廈的850名居民已經接受檢測，沒有找到陽性個案。由於患者曾經去過不同地方，當局已經向32個處所發出強制檢測令，涉及檢測人數過萬人。林鄭月娥又說，對於有建議為需要檢疫人士或者外來人士進行抗體測試，她說原則上贊成，認為能夠增加保護網是好，當局會研究驗抗體的地點和方法。 我都相信專家，唔係認為每一次有走漏咧，就有一個好大嘅政策嘅漏洞。因為呢一個嘅病毒，事實上係到目前為止冇完全可以肯定，究竟佢嘅潛伏期係咪去到某一日一定會結束。香港已經係採取咗我諗全世界最嚴厲嘅強制檢疫隔離措施，係21天。咁所以我哋要做嘅係真係要打針。唯有係達至到全民都接受檢疫，有一個防疫嘅屏障咧，我哋先可以應對呢啲或許無可避免會走甩咗嘅輸入嘅個案。至於有提議話進一步就住檢疫嘅人士或者係外邊嚟嘅人進行除咗病毒檢測，除咗要求佢係已經係接受咗兩劑疫苗之外咧，再係要求佢進行一個抗體啦嚇 antibody test。原則上我哋係贊成嘅，所有加多啲呢啲保護網一定好嘅。咁而家係我知道衛生防護中心咧喺度研究緊，究竟喺邊一個點啊去做呢樣嘢，同埋用邊一種嘅測試方法。咁所以要睇下喺邊度做咧，係最符合到我哋嘅衛生防護嘅要求啦，同埋唔會為受影響嘅人士帶嚟更加大嘅不便。 政府向合資格市民發放電子消費券計劃，正係同四間營辦商進行系統測試，如果滿意，今個月下旬公布計劃詳情，預計七月內接受登記。其中一間營運商八達通卡公司營業及市務總監李玉儀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市民申請電子消費券時，只需要在政府中央平台登記和核實現正使用的八達通卡號碼，實體卡和手機八達通同樣可以使用消費券，亦都不需要個人八達通。 他又說上個月有大約3000個新商戶申請使用八達通收款。另外，支付寶港澳台地區總經理李詠詩在同一個節目說，申請支付寶商戶二維碼的中小型商戶和街市檔主在最近一個多月內增長超過兩倍，支付寶之後會推出更多優惠，令到市民使用消費券時可以享有折上折。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36点，跌50点，总成交金额429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2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11点，跌5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01蚊，升5毫；美团294.2，跌5.8。盈富基金29.1，跌4仙；小米集团28.2，跌1.5毫；比亚迪股份195蚊，升5.3；吉利汽车21.7，升6毫；阿里巴巴210蚊，跌2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8，日元109.4，瑞士法郎0.898，加元1.209，人民币6.393。英镑对美元1.417，欧元对美元1.219，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23。日经平均指数报28987点，跌31点。港金现价报17590蚊，升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7.22美元，卖出1897.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翻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跟住理工大学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系清理好。咁而家七咸道南去翻观塘方向，跟住理工大学一段咧交通回复正常。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深井第二线嘅坏车咧都系拖走咗。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深井呢一段交通都系回复正常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车多，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西边街去搬咸道方向挤塞，排到去第二街；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呢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来回、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元朗朗平新路去朗平、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和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方向沙头角。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我知计划为2019至2021年获攀学士或以上学位的香港居民提供在大湾区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所有职位月薪仲不会少过18000元。 参加计划的雇主亦可以申请津贴， 详情可浏览劳工处网页 jobs.gov.hk/gbayes 或打29690446。 天下武功唯拜不破， 凭我独门轻功凌波微步，再加千里马，论中横万水千山的速度，敢问江湖谁能匹敌？ 啊，大侠唔该谢谢啊！其实呢，车辘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发明了的了，行走江湖还边使用脚的？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历史是这样说，全新一季一年几集同你畅谈海陆交通史，今晚十一点港台电视31。 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正所谓守得云开就见月明啊，乌云过后就有晴天，督督督督撑，咩督撑呢？冇，咁啊你知啦，有阵时咧做节目咧，你就会收到好多人唔同嘅批评啦，同埋投诉啦，咁系正常嘅。正所谓有则改之，无则就加勉，最紧要咧就知错能改，就善莫大焉啊！咁但系如果冇错嘅话咧，咁系咪应该咧还翻啊？即系同时一个清白同埋公道咧？喂，咁起码咧等大家咯，可以重新鼓舞士气啊嘛！呢个咧都系应有之义嚟噶。咁啊，琴日通讯局咧就住其中一个咧之前港台嘅电视节目咧就 pose 咁啊访问咧呢一个世卫啊助理总干事嘅嗰一集咧，咁啊作出咗裁决咯。佢就话咧，我哋睇过晒啦，系通讯局啊吓。佢话咧成个调查咧就接获210宗有关投诉，包括咧就话你对呢一个世卫总干事谭德赛抗疫贡献就派个偏颇啦，对嗰个助理总干事咧嘅访问咧歪曲佢嘅言论啦，至于咧亦都系有追问咧呢个世卫会唔会接纳台湾系唔恰当啦、唔专业啦，同埋有颠覆性啦，节目嘅字幕都出错，哇！原来有咁多唔同嘅投诉嘅。好啦，咁呢210宗投诉咧，通讯局最终系裁定全部不成立嘅。哇，各位呢、这个真系几难嘅，因为点解咧？210宗投诉全部都唔成立，你谂下个命中率系几咁低先得噶？即系如果我哋用一个即系足球比赛嚟做比喻咧，哇！喺敌方啊，系咁攻门啊，射咗210脚啊，但系冇一脚中笼啊。喂，个问题而家唔系唔入波，系唔中笼，偏离目标。咁我哋系咪只能够话咧？有攻势就冇实际，咁我哋应该赞边个咧？我哋应该赞守门员守得好咧？喂，咁梗系啦，你咧就赞守卫咧，即系后卫啊，就瓦解到对方嘅攻势，把关就好严嘅。再唔系咧，你就应该赞嗰个龙门咧，佢嘅扑救出色，唔会咧俾呢一啲错误咧，就系可以咧轻易咁样进入自己龙门里边嘅。喂，所以我觉得咧，如果一场比赛咧最尾射咗210脚，然后咧一球都不失嘅话咧，系应该大赞个后卫啦，大赞。赞嘅龙门啦，亦都要大赞咧，即系嗰个教练嘅安排噶吓，布阵得宜啊，先至能够化险为夷噶嘛。不过而家咧，我哋出到嚟嘅结果咧，嗱就真系有啲唔同嘅，因为咧，唔单止即系吓，我哋因为相关嘅守门员咧，有啲就已经离咗职啦。咁就算你想即系还佢名誉啊或者声誉咧，都只能够话有啲太迟啦。不过都唔紧要啦，正所谓离离合合啊。咁而家呢个世代都系咁噶啦。咁啊，相反咧，我哋都可以呢件事上面咧，又见证住咧，即系唔同嘅管理人嘅风格咧。是有一种嘅谦虚嘅态度咧出咗嚟嘅，因为咧如果好似我哋呢啲咁浮夸嗰啲咧，一见到自己冇错咧，咁啊梗系打锣打鼓话俾人听，喂，原来我哋冇做错嘅，嗱，但系咧负责任嘅管理层咧，佢就会比较沉稳啲，佢就话俾你听，都唔系嘅，其实我哋都承认咧，我哋呢一个节目咧有关世卫成员资格嗰部分咧，表达方式同埋处理手法咧，都仲系引起公众高度关注。可能会令人哋觉得错误理解同埋违反一个中国嘅原则嘅吓，咁所以咧，我都觉得咧呢件事咧，我哋就会吸取呢个经验，确保咧我哋系符合电台约章里边嘅公共目的同埋使命啊。咁呢、比喻似系咩咧？就好似咧一个家长啊，咁咧佢就即系翻到学校啦，咁老师咧就系咁咧，即系同佢讲话，哎呀，你个小朋友好乖、哦，原来上次啲人话佢曳咧，原来搞错咗，佢冇事啊，佢好乖、哦。咁啲家長咧，即係你知我哋中國人家長咧，佢一定唔會就咁算數噶嘛，因為佢費事小朋友囂啊， 同埋佢唔想咧个小朋友咧，即系觉得自己就吓、啊、以后就冇人管到佢啊。通常都会讲啲咩咧？诶、哎，唔系噶，衰仔，你管下佢得噶啦，佢曳开噶啦。诶、哎，唔系，佢今次真系冇曳。诶、哎，老师你唔使呃我啦，平时都系曳开得噶啦，我又会严格管佢多啲噶啦。嗯，我谂大概就系呢一个情况啦。诶，咁不过咧，我觉得嘅咧有奖就有罚嘅。我哋睇嗰啲咧，即系亲子育儿专家咧，都系咁同你讲噶嘛。你适当嘅惩罚同埋适当嘅奖励，最紧要咧就系要公公道道。如果唔系咧，嗱，佢有奖嘅时候，你又唔俾佢食糖，系咪？有奖嘅时候啦，嗱，唔想食糖啊，嗰啲糖我觉得咧就吓、啊、有问题，唔俾你食。咁但系咧，到有罚嘅时候咧。佢又真係又罰落去，唉！長遠嚟講咧，可能呢種管教嘅方式咧都唔係咁好嘅。咁我哋咧就希望繼續改善，繼續完善。不過咧呢一個210腳射門咧都仍然冇中籠咧，都始終係一個好好嘅戰果嚟噶。咁咧即係作為如果你中意體育運動嘅話咧，都應該好好記住咧呢一個咧得以保住清白之身嘅呢一種紀錄嘅。咁啊嗱，我介紹你睇條片啦。咁啊就係嚟自咧有線新聞嘅 Cable TV。咁因为咧，大家都想知道，喂，究竟嗰场波踢成点？即系点解引起咁大嘅争议同埋混乱嘅咧？咁但系好可惜咧，我哋自己嘅 channel 咧就睇唔到啦。咁我哋咧就唯有借助咧当年咧即系报呢个新闻嘅其他媒体啦。咁啊 ，Cable TV 咧一年前咧佢就有呢一个访问世卫片段咧，咁等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咧，究竟呢一件事嘅风波究竟系如何嘅？得保清白之区，我俾三个足球标签佢啦。嗯，我都希望咧，我哋可以继续保持呢个清白之区啊！毕竟咧，我哋三个咧，而家都仲系咧健健康康，暂时都冇病冇痛。呢、这、一个清白之门咧，唔知道可以守到几耐咧？靠你啊，程振鹏，你快啲打针啦！ 唉，快噶啦，快噶啦！我又唔系话唔打，不过再迟啲先啫嘛，就快噶啦，就快噶啦吓！ 你唔好令到我抽唔到嗰、那个。 哎，我同你 75% 嘅奖金啊， 系唔同一个机构嚟噶。 咁啊系，咁啊系。 咪系咯，你自雇人士嚟噶。 我哋唔同员工身份。 我咧就想讲翻咧，较早前咧，咪已经有三位咧美国嗰啲国会议员咧旋风式咧到访台湾，兼带埋啲疫苗去嘅，咁啊都已经引起咗咧北大人嘅唔多高兴噶啦。哇，我又见到咧有另外一单嘢咧，啊唔知呢一单嘢发生好粗俗啊，唔知呢一单事件咧，如果出现咗嘅时候，又会唔会又惹起啲小风波咁咧？咁啊，话说咧，原来啊，今年咧就系呢一个叫做咧飞虎队啊，佢哋嘅成立80周年。听到飞虎队，以为系警察嗰啲飞虎队啊，唔系呢一个嘅飞虎队咧，系讲紧咧系属于喺抗日战争嘅时候咧，美国啊一班嘅志愿人员咧，佢哋自己组成一个航空队嚟到咧帮我哋中华咧去对抗呢个日本嘅。咁啊，当其时咧就被称为飞虎队。咁呢一班嘅航空队飞虎队咧成立今年80周年啦。原来话台湾方面嘅空军咧就计划啊喺下个礼拜一咧就喺花莲基地嗰度举办庆祝活动，仲有文物展览咁讲，仲咧发咗信去咧邀请咧美国在台协会嘅官员啊、飞虎队嘅成员后代咧嚟到出席啊咁讲嘅。当然啦，呢一个嘅事迹咧系相当英勇嘅，咁亦都咧系我哋中国受惠啊嘛，中华民族受惠啊吓，帮我哋咧即系当年咧对抗呢一个嘅日军咁样。咁啊，就住呢一件事咧，都会好有兴趣了解一下，究竟呢一个飞虎队啊，当年啊80年前佢哋系点样嘅咧？有冇一啲嘅记录咧？咁原来咧都有唔少嘅呢一啲嘅频道咧系有记录到呢个飞虎队嘅事迹嘅，其中咧今天可以大家睇下呢一个嘅 channel 咧叫做看中国啊。Vision Times， 咁入面有一段嘅短片就叫做飞虎队美国志愿者组成的抗日空军。 咁里面咧就短短地几分钟嘅片段咧就话俾我哋听啦。哦，原来呢一个嘅飞虎队咧，1941年嘅8月1日咧就成立嘅。当其时咧有几多个嘅志愿人员啦、啊，美国嘅志愿者啊，去组成咧就110名嘅。咁啊，當中咧，亦都咧有講到咧，原來呢一個嘅飛虎隊咧，佢哋嗰啲嘅戰機咧，我哋或者都似曾相識，會有啲印象見過噶，因為佢哋個機頭咧係畫咗一個鯊魚咁樣嘅頭型噶，啊有埋啲鯊魚牙喺度嘅添啊，有冇啲印象咧？咁原來話當年咧就有隊員咧就提出咧話喺飛機嘅機頭嗰度咧畫鯊魚頭，我嚟做咩啊？嚇佢日本人咯咁樣。咁啊，都唔知点解会吓到啦。咁但系咧，喺后来嘅一场战役啊，41年嘅12月嘅时候咧，呢个飞虎队咧就喺昆明嗰度咧，同呢个日军咧战斗啦，就作战勇猛啦，赢咗啦。咁而当其时嘅昆明人咧，由于佢哋未见过鲨鱼啊，咁啊，所以见到嗰个嘅飞机咧，嗰个鲨鱼头咧，佢哋唔系好知，咁啊，反而叫咗佢做飞虎。咁后来咧，呢一个嘅飞虎队嗰个嘅将军咧，咁佢听到啲中国人咧，昆明人叫佢哋做飞虎，觉得啊都几好听啊，所以咧呢个飞虎队嘅名字咧就由此而嚟啦。呢一队嘅飞虎队仲巴闭，佢哋咧嗰件制服啊有一个标志嘅，嗰个标志咧原来系华特迪士尼亲自帮佢哋设计嘅呢个飞虎队嘅标志吓、啊，即系唔系米奇老鼠嚟噶啊！咁啊呢一个嘅飞虎队咧，嗰个嘅任务咧都真系几紧要啊！咁啊后来佢哋仲得到咧呢一个国民政府咧颁呢个飞行十字勋章俾佢哋添咁。就住呢一件事咧，即系从此咧就明白啦啊！点解呢个台湾方面咧都话要帮佢哋搞个80周年嘅文物展览？不过咁，而家台湾嘅疫情咁样，都真系仲系咪搞得成咧？仲话邀请人哋美国人嚟到台湾，入唔入得境咧？呢啲咧都要我谂睇住个疫情发展咧先得啦。下个礼拜一就话系咯，都几快嘅啊！不过就住呢一段历史咧，我彭仔睇完呢个短片咧，都想俾翻咧一架战机加5个直竖拇指嘅 emoji 向呢一班嘅飞虎队致敬啊！啊，呢一个飞虎队、小虎队，我哋又听得多啊吓啊！咁啊，如果你话嗰个华特迪士尼咧画嗰个嘅飞虎队嘅标志，俾阿桂花田你想象，你估佢画成点啊嗱？ 一定是鲨鱼头老虎身啊六月份是所有中小学生呢考试啊考试的时候啦考校内试。咁考完之后呢就有试后活动啦之后呢攞成绩表呢就迎接暑假啦是啊所以呢嚟緊7月呢就係佢哋放暑假。琴日彭仔呢分享咗大陆呢2021全国高考嘅情况。咁学生要做啲乜嘢家长唔可以做啲乜嘢啊呢啲规矩呢係要知道嘅。不过喺考试之前有样嘢更加重要更加要重视嘅就係、是、所有考生嘅心情啊唔懂得放松自己又或者唔够支持鼓励加油嘅话呢对考生嚟讲都係有压力㗎。咁喺大陆咧，佢哋咧仍然咧啊，会用一啲寓意嚟送上祝福俾啲学生噶、哦。例如有家长咧就会咧吓、送哆啦 A 梦嘅公仔啦、黄色嘅向日葵啦、利是啦同埋粽嘅。咁你谂下一啲寓意系啲乜嘢？点解会送呢啲嘅咧吓？啊，系啦，好简单，粽咧即系话希望佢哋咧可以咧高考高中。咁啊，利是咧就希望佢哋啊顺顺利利啦。向日葵咧，佢就话寓意咧，叫做一举夺魁。咁啊，而哆啦 A 梦又系乜嘢啊？哈哈，系啊，有咗哆啦 A 梦，你咪就可以心想事成咯。系啊，而家佢哋就有啲咁样做法啦。咁啊，都几有趣嘅。咁啊，佢哋咧唔同省份咧亦都有唔同嘅活动啊，同埋即係用呢啲心思咧嚟为考生打气喎。例如郑州呢间中学啦，佢为咗送别同学啦，学校咧就搭咗一个 水门喺阳光下咧，个水幕反射出咧，仲有彩虹添，好靓咁啊！咁做啲咩啊？考生咧只要冲过个水幕，咁啊就得噶啦。咁啊寓意乜嘢啊？寓意如跃龙门。咁啊喺河北咧有一个咧有一间叫做实验中学，佢嘅校长咧同埋咧教高校即系教高中嘅啲老师咧，就喺个田地收割咗呢一簇簇嘅黄金颜色嘅墨水咧，就送俾一啲同学。咁啊寓意乜嘢啊？就寓意佢哋咧高考成绩大丰收。咁啊，至于福建省有一间高级嘅中学咧，咁啊，老师诶同埋同学咧就会做咩啊？走出个课室嗰度喊楼啊！咩叫喊楼咧？即系向所有考生咧大叫，大家加油啊！所有同学老师一齐啦，哎呀，加油！要考生啊，即系嗰啲所有考生都加油啊！高考嗰啲同学，咁啊，以示支持同鼓励嘅嗱。咁无论呢啲方法咧，唔知够唔够实在啦，但系都目的只有一个，都系希望咧所有嘅同学仔、考试嘅同学仔咧可以放松心情，同埋可以减压嘅。各位爸爸妈妈，其实你哋都需要，不过你知唔知道我听过咧？原来爸爸妈妈咧同你嘅仔女讲加油嘅话咧，你嘅加油同老师同同学同佢哋讲加油系有分别嘅。佢话你哋嘅加油系对于同学仔，即系你啲仔女嚟讲咧，系一个压力。系啊，呢阵子咧，所有嘅学生啊、老师啊、家长咧都有咧压力嘅。咁点啊？我想今日分享咧，Claire Channel 啊，咁啊，佢嘅题目就叫做《春天的森林》。一小时舒压放松音乐，咁啊，佢话疗愈减压，好好听嘅。其实都我会俾五片即系五个嗰啲咧叶嘅 emoji， 希望大家都可以听一个钟头嘅音乐，可以放松你嘅心情啊！ 潮汹涌，灯火阑珊，没有想过回头。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什么时候能走完？哦，我的梦代表什么？又是什么让我们不安？寻找梦里的未来 That's just life 笑对现实的无奈不能后退的时候不再彷徨的时候永远向前路一直都在 Oh yeah, yeah想过回头，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什么时候能习惯？哦，我的梦代表什么？又是什么让我们期盼？向前，路一直都在。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Good morning, 贝 威仔，同埋 Chris 拉啊！ 早上啊 ，Chris 拉，早上。 早晨啊，肥妹仔同收音机屋企嘅同学，喂喂喂，又有小朋友出世，每日都好多。 系。 寻日我记得咧，嗰啲哥姐姐同嗰啲叔叔婶婶就话咧，英国嗰个哈利王子同佢老婆咧又生咗一个女啦嘛， 系 咪啊？又讲佢叫咩名啊？咁样咧，咁原来话呢个系哇皇室继承人第八个继承人， 系、嗯、啊，佢有继承噶。 咁要前面我七个都唔喺度先到佢、 啊。哦，当然啦。 咁所以咧，我就谂到啊，如果有新嘅 B B 出世咧，我哋点样去祝福佢，或者同佢嘅父母讲、啊，或者系同个 B B 讲 咧？我通常都会同佢讲 welcome 啊。 欢迎你嚟到呢个世界。欢迎你嚟到呢个世界。欢迎你嚟到呢 个世界。欢迎你嚟到呢个世界。欢 迎你嚟到呢个世界。欢迎你嚟到呢个世界。欢迎你嚟到呢个世界。欢迎你嚟到呢个世界。欢On a new baby, on a new baby, on a new baby, 即系将一个摆送上俾佢啊！ 即系话你 on 啊？ 吓咩事啊？ 冇嘢。 系啊，嗱咁如果咧系点俾啊？唔系祝贺佢嗰个父母咧，就可以话congratulations, may your son or daughter 咧。Bring you happiness， 我、oh, bring you happiness， 带俾你快乐， 带俾你快乐。如果佢系阿嫲咧，啊或者曾太嫲， 系啊系啊。 Congratulations, I wish the grandchild grow。 哦，都系 grow 啦。 祝佢快高长大啊！ 系、yeah, 啊，总之要送、okay. 送啲金器俾佢啦吓。 台湾保持合作。美国亚马逊创办人贝索斯下个月20号将会同弟弟乘坐旗下太空探索私人公司蓝色起源的新谢泼德号火箭与太空舱组合体上太空，实现公司首次载人太空飞行任务。贝索斯说，到太空旅游是毕生梦想，除了贝索斯和他弟弟，蓝色起源亦都在网上拍卖今次旅程其中一个名额，目前叫价已经去到$3,200,000。新谢泼德号可以将最多六名乘客送到离地球表面100公里的亚轨道，让他们短暂体验失重状态。乘客亦都可以透过座位旁边的窗口欣赏地球弧线。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73点，系跌116点，总成交金额540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81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57点，跌10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01.5升1蚊，盈富基金29.02跌0.12，美团293.6跌6.4，小米集团28.15跌2毫，比亚迪股份194.9升5.2，吉利汽车21.65升6毫，阿里巴巴210.4跌1.6，华润啤酒71.6跌2.15，友邦保险97.1跌2.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9，英镑10.989，瑞士法郎8.644，澳元6.01，加元6.419，新西兰元5.603，欧元9.453。每百日元对港元7.09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4。日经平均指数报28,987点，跌31点。港金现价报17,590蚊，升170蚊。

live 啦，只要有手 有手有脚， 有手有脚系啦，有收音机听住我哋或者睇住我哋咧，都可以一齐做一下嘅。咁啊，我阵间就会讲一啲招式，睇下我两个拍档咧点样去嚟去玩啦。你唔准睇住嗰个， 我冇睇啊， 系冇睇，等我讲，啱啦，等我讲。 但系咁，你今集呢一个小确幸咧，唔系个个玩得噶。 解啊！ 真系唔系个个玩得噶， 要有脑嘅先得系嘛？ 你知啲老细成日都话你冇大脑翻工啊！对唔住啊，对唔住啊，咁我咪玩唔到咯。 所以我要见脑啦，老细。等阵俾我哋玩半个钟头先。 喺玩见脑操之前咧，我奉劝各位喺 office 嘅朋友咧，就自己敲门问一问老细。老细，我今日有冇大脑翻工啊 ？bang， 问一声先。 系啦，又或者你可以调翻转问啲同事，今日咧老细个脑系咪坐住咗啊？咁样。 咁你哋就幸福啦，因为我已经可以话俾你哋听。 我哋有冇大脑翻工啊？ 好明显啊， 系啦， 有脑都要见下嘅，系啦，即系锻炼下佢嘅，系咪？ 系啊，啱噶。 一阵十一点半之后咧，就可以同大家有啲好得意搞笑嘅电脑操。 系啦，嗱，至于啊，下一站边度啊？ 系啦，轻松完之后啦， 我又要再讲头先嗰个对白啦，重锤出击，翻身之作。食粥食饭啊，究竟系食皮蛋瘦肉粥啊， 定 系可以食及底粥？边样贵啲？好似 及底粥啊， 系咯，就靠佢啦。 系啦， 下一站边度？终于嚟到我哋最期待嘅大湾区。 系啊， 大湾区 嘅里边要玩， 冇啲咁嘅歌啊！喂，人哋方力申嗰只起跑线都唔系咁。 我哋头先系用我哋更加耳熟能详啫嘛。 咪就系咯，等大家认识多啲啫。 唔系，不过真心嘅，因为咧，当你讲到话咧，想移居去唔同地方嘅时候咧，咁你 又唔讲大湾区啫。 系啊，大湾区除咗政府大力宣传咧，咁其实我谂身边你更加多朋友咧，你 系 已经考虑紧喺嗰度啦。我举手，我身边已经有一个系好 best 嗰啲 best friend 咧。佢真係已經其中一個已經喺珠海嗰度落腳啦。 哦， 所以我都可以貢獻好多出嚟啊！ 好嘢喎， 真心啊！跟住佢都已經係早一年嘅時候，佢已經喺嗰度落咗腳，咁啊置埋業添。咁所以你話咧，大灣區咧對我諗真係唔少香港人咧，佢就覺得喂呢個近近地，但係又可以改善到生活環境，咁又唔使去到咩英國啊、澳洲啊嗰啲咁遠喎，咁樣 可能有啲機遇添。 佢仲可以照顧翻香港份工添喎。 嚇！咁犀利啊！ 可以噶，因为咧原来 一小时生活圈。 讲真，即系点解佢哋有啲人拣去大湾区置业咧？佢其中一个心态就真系咧，嗰度舒适享受，但系呢边搏命 系啦， 喺香港继续搏命。 其实一间讲啊，一间可以讲下。咁大家咧，欢迎大家喺我哋嘅网上面留言啦，咁啊讲下咧有冇兴趣啊？即系对于个计划咧发展啊，即系你想点睇啦？有冇谂过啦？跟住当地嘅环境啊，教育。讲 得兴奋啲啦！呢铺翻身之作嚟噶。 当地嘅环境 咧，真系唔晒好啦。 环境啊，教育啦，系啊，住宿啦， 系啦， 等等嘢咧，究竟吸唔吸引你咧？你觉得边方面最吸引你咧？欢迎大家可以上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嘅面书网页嗰度咧去留言。 系啦，冇错，好啦， 系啊， 电话都得啦。 电话，哎呀，电话 而家可以打嚟啦嘛， 系啊，18723888啦，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啦。即系如果你真系计划嘅，或者已经喺嗰度嘅，都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讲下，究竟你喺大湾区嘅生活里边究竟系点嘅咧？ 媒体咧就话已经铺天盖地咁样做咗好多大湾区嘅专题啊， 啲介绍啊。 当然包括我哋嘅湾区生活一小时啦，系咪？咁但系咧，当中好多时候 咧，揾我做啊嘛，应该。 你输咗啦！ 你打针咋？你揾你做做咩啫？ 我直情咁多朋友喺嗰度，系咪？ 你做打针大师系？ 好啦好啦好啦， 听埋埋咧，都系一啲好嘅。 系 咁啊！想知如果系有经验嘅朋友，会唔会有一啲要特别小心？ 冇嘢唔好嘅。 你唔知点 点能够咁绝呢做人嘅嘢， 我呢铺翻身之作嚟喎，你赌我唔系喎， 你啊真系露出马脚啊！你去到咁近， 啊 打电话18723888话俾我哋知， 欢迎啊大家打电话嚟啦。 花篮的花儿香。好风光，到处是庄稼。 的南泥湾，到处是黄沙，没呀人烟。如今的南泥湾，与黄连不一般，不呀一般。如热情的南泥湾，与呀黄。这旧模样是陕北的好江南，陕北的好江南，鲜花开满山，开呀满山，看看那南是江南，是呀江南，红红的鲜花香又香，绿绿的流水长又长，好呀好风光，南泥湾好地方。 呢、这個版本幾特別啊！南泥灣啦，呢、這個係羅文啊，咁啊，同埋應該係咧喺紐約誒，佢哋嗰個叫做大都會交響樂團裏邊個合奏版嚟嘅大都會啊！好，咁啊，電話號碼18723888啦。除咗你可以打嚟咧，參加一間十二點之後咧，呢、這個下一站邊度講下你有冇喺大灣區任何一啲即係置業啊，或者居住做嘢嘅心得啦。 兩邊走啊，咁樣 係啦，冇錯。咁啊，無人歡迎嘅電話號碼18723888，網上留言都 OK 嘅。係 啊，我想問一下咧，嗱，東澳咁啊，東京奥运啦， 系咯，你讲清楚系边个东奥先？ 东京奥运， 北京都有，因为吓， 知道佢就开幕啦嘛， 系咯， 系啦，东京奥运咧，咁啊，即系延迟咗一年啦，咁对任何选手都有好大嘅影响嘅，即系不论体能啊，吓各方面啊，身体质素啊， 年纪大咗， 真系对，呢个好大影响噶嘛， 有啲啊都会受影响啊， 系啦啦，咁你估下，因为呢个疫情之下，有五个人系啦，四个运动员，一个教练， 系 佢系滞留咗喺日本， 喺日本 系 哦，即系可能之前佢哋喺日本集训，咁因为日本疫情好严重咧，就类似 lock down 咗咁滞，佢哋就走唔到啦。之前因為試過有啲外國遊客咧，就話去到日本嗰度滯留，佢自己當地嗰度好似就唔俾再入境啦，定唔知點佢就滯留咗喺嗰度噶。 哦，係啊，嗱，咁嗱呢五個人咧，佢咧已經滯留咗成年幾嘅啦。 哇！犀利真 係，即係佢會唔會最初係諗住 疫情未開始， 諗住係等2020嘅東京奧運 早啲，可能喺嗰度即係 備 戰，係啦。 點知出唔到翻嚟？ 點知都冇，舊年冇咗，但係走唔甩。 如果佢二一開得翻嘅時候，佢咪繼續 打咯。问题系点解佢会人人都走晒，点解只得翻佢五个？ 系冇钱买机票，佢哋系嗰啲好穷嗰啲小国嚟嘅，啱啱得一程机票嘅啫。即系你去到嗰度咧， 北韩啊， 我谂北韩应该冇事，北韩咁有钱， 北韩咪咯，点会啫？ 系咯，主体思想光芒万丈，照耀亚洲。 乘机车翻，即系乘一架机啊，即系攞咗架机去接载。 我哋话你乘机做咩先？ 即系攞飞机嚟接佢就走得啦。 会唔会系嗰啲 嗰啲即系婆罗奶嗰啲小国 啊？ 可能我哋系咪唔识嘅？ 系真系嘅。你听过呢个名嘅？咁咧系南苏丹啊，系啦， 南苏丹好多战乱， 系啊，非洲大国嘅东北国家啦，系啦。咁样佢即系佢话咧喺2019年。因为佢哋2020嘅奥运啊嘛，但原来佢哋咧好早已经去到日本噶咯， 系啦，嗰度生活应该安稳啲系咪？ 但系佢哋咁多钱咁样提早一年就去， 唔系 咁你都要住宿噶。如果佢讲到系旧年一，佢2019年已经去等2020， 咁2020即佢系提早半年去到， 提早半年仲唔够远啊？ 其实我觉得原来咁夸张噶， 定系因为佢哋唔系搭飞机去，所以提早好多时间去。 点解行？ 你讲到咁阳光而家系咯，咁佢哋点啫？ 咁佢哋南苏丹咧有四个运动员。 员咧，即系三个运动员一个残疾运动员啦。 Okay. 咁加一个教练咧，佢哋五人咧就一行咧就已经喺2019年嘅11月咧去到呢个日本噶啦。咁啊准备迎战呢个2020东京奥运。 即系半年， 系啊，有 半 年啦，唔止半年添啊， 即系佢以 七个月啦， 系咯，咁计话， 系啦系啦， 跟住咧， 咁因为佢哋话即系早啲去咧就系我嚟诶适应环境嘅，系啦，咁可能即系佢哋非洲啦， 非洲国家， 系啦系啦系啦，咁其实日本都唔系话太冻嘅，即系咁，总之佢哋就有咁嘅安排啦， 系，跟住咧， 有咁嘅安排啦，啊。点知就顺延啦，咁啊延期啦，咁咁但系即系好多咧，佢其他嗰啲已经走晒噶啦，咁啊剩低呢五个人，咁点解佢哋唔走咧？咁其实都好可悲嘅， 系， 好似头先啊，好似头先阿彭仔话斋咧，咁啊即系因为苏丹咧，佢2011年嘅宣布独立啦，咁之后咧咁啊内战，内战咗成十即系再战咗成七八年。2018年咧，先至叫做有一个和平协议，但系佢哋嘅国家依然好唔稳定啊。咁所以啲运动员咧就话：我哋都系唔翻去，宁 愿留喺日本好啲。 系啊，系啊，但系咧，哦，冬奥咧，咁佢哋就安排咧非常之好啦。 哦，即系佢照顾佢哋啊。 系啊， 呢、這个好啊， 选手村俾佢住啊，奥 运精神真系摆咗喺度啊。 好好，点啊点啊，讲。 咁啊嗱，即系其实之前咧嗰啲叫做即系原先谂住去比赛嗰啲运动员咧，咁样可能你之前已经去咗啦，咁佢安排住宿啦，安排个场地俾佢哋啦。 系啊。 咁嗰其他啲有钱嗰啲就翻晒去自己国家噶啦嘛。咁啊，剩翻呢五个人咁点咧？ 都要照顾佢噶。 佢哋话。放心，你哋繼續喺度。我哋依然雖然咧，佢話疫情之下咧，封咗好多運動場噶啦，但係佢冇趕佢走，佢依然咧就係供養佢哋咧，俾佢。 真系都算系供养喎，因为佢哋冇钱嘅，应该 佢哋边有钱啊？ 冇盘村，真系冇盘村噶啦，系 啊，系啊，真系冇盘村啊！咁啊，跟住咧，东京奥运委会咧，咁啊，佢就仲即系佢哋筹钱啊！咁啊，即系系啦，招募咧，即系希望啲人咧可以捐啲善款，咁咧就去俾几位嘅运动员同埋教练，咁希望咧可以得以咧就继续喺日本 个赛事 喺日本度生活啊，咁样咁就可以俾佢哋。使用运动场啊，咁亦都提供专业嘅教练啊，同埋咧社工，即系翻译啊，义工翻译，因为佢哋讲嗰啲非洲话噶嘛。咁亦都咧就亦都有嗰啲叫做供应话嗰啲叫做免费口腔嘅护理啊。 哇，真系好无微不至、 啊，即系总之系佢一个叫做健保啦，俾埋佢啦，已经 系。所有嘅嘢咧，都希望佢哋咧仍然留低喺呢个地方嚟准备参加我哋延迟一年嘅。 话佢哋几个系做咩运动噶？ 田径跑嘅跑嘅嗰啲，非洲通常跑 都系跑得劲好多， 大笨象啊嘛，系啦系啦，咁啦，跟住佢就话佢非常感动， 狮子老虎大笨象，你咁兴奋啊？ 唔系，通常佢都跑噶嘛，咁跟住佢哋话好开心，即系因为咧，即系能够咧可以即系俾呢个俾个东奥咧，即系东京奥委会咧可以即系帮助佢哋安排佢，等佢哋唔使咁担心。即系话，哎，我嚟比赛啫，咁样 有啲呢、這个比喻唔系几好嗬，好似有啲坐咗好耐监嘅囚友放翻出嚟之后， 成错晒啦！你个比喻关咩事啊？ 翻入去 咪咯，哎呀！但系佢哋嘅装备咧，我见到报道咧，就真系好贫困啊！因为譬如其中一个代表咧，就21岁咧，要格舞啦，佢就话咧佢会出赛1500米嘅，佢咧本身系南苏丹咧项目里边嘅纪录保持者嚟嘅，咁但系咧佢嚟日本之前咧，佢唯一嘅装备咧就一对咧学生运动鞋，仲要用咗好几年，咁咧仲要阴功啊！真系咧，佢话佢用咗几年啦，为咗减低咧消耗啊，佢净系比赛先会着嘅啫。 哇！ 咁训练咧， 赤脚 冇错。佢影住啲图片咧，就日本当地啲电视台影住佢咧，佢就系会赤脚去做呢个练习咯，咁样系啊。 咁佢哋住咗成超过一年啦， 年几啦，住咗喺度 都学到啲日本文化、日文啊。 咁应该都学到啦，系咪？咁但系佢哋着数咯，即系叫唔系着数，即系佢哋都系有一个生活体验，有个生活体验咯。 佢六成嘅南苏丹运动员咧，佢自己讲咧就话咧系连一对鞋都冇噶。 即系每日净可以食到一餐饭啫。即系如果佢哋喺佢哋自己个国家里边咧，哇，咁啊真系大件事。 佢哋系好穷困嘅，咁但系所以我哋即系话啊，点解系咁早去到嗰个地方咧？咁即系 真系早啲去， 唔系可能真系太过啊贫困，可能佢哋诶运动员都希望，喂，我都希望有个好嘅环境啊，可以俾我受接受训练，去为国系为自己国家去攞奖噶嘛。 系啊，唔系你只能够话即系因祸得福，同埋体验到嗰个叫做即系大家嘅嗰个友爱。真系有爱，好厉害啊！系啊， 咁呢个算唔算系疫情之下咧，即系意想不到嘅一个好事咧？ 唔系就系头先因祸得福咯，同埋咧，原来佢都唔系净系自己钱啦，可能头先你都有提咧，佢有向市民募捐噶， 系啊，咪就话向市民去，佢话诶，你可唔可以捐啲钱就帮助呢几个嘅运动员啊？咁样， 系， 所以我觉得即系呢件事整即系好有爱啊， 好啊，真系好有爱啊，即系唔会真系话佢完咗就算数咁样，佢真系有教佢哋日文啊。我见到佢哋影住咧，即系嗰几位嘅苏丹运动员咧，佢哋就会原来每个礼拜咧学四日嘅日文课噶， 全部都系男士啊！ 男士全部咧，仲要有一张咧影住咧，佢哋拎住嗰啲字咧，写住个金字啊，咁、然后咧就有啲 学个名啊， 啲拼音喺度咧，都好犀利噶。 因为啲运动员都可以参加学校嗰啲活动啊，教佢哋学生英文、啊， 系啊， 即系倒翻转头，佢哋教即系佢哋教佢嗰啲日本学生英文咁、样， 同埋佢哋真系有适应。困难啊！佢话咧呢度实在太冻啦，即系当佢哋去到一月嘅时候咧，咁佢哋就会可能有嗰啲即系 落雪 啊，好犀利啊，真系。 所以佢咪就话早啲嚟适应下即系东京嘅可能几个 咁、到呢个奥运嘅时候，真系举行嘅时候咧，咁佢哋咪备战系最充足嘅。 系冇错啊，同埋咧， 最适应呢个主场。 佢话而家佢哋咧就落脚咧，就唔系话叫做喺即系咩心斋桥啊嗰啲地方咧，佢话就喺日本咧呢、个叫前桥市嗰啲呢个啲。一笪地方咧，佢话当地啲居民咧已经当咗佢系自己主场嘅运动员啦，融为一体啦，好紧要啊！点 都唔会走咗去大阪噶， 系啊，佢唔系喺一啲即系所谓大城市里边咧，佢话呢个小店，大家其实唔系好听过嘅，咁但系佢话已经等于系一个即系半个地主之谊咁样咧，呢个都劲啊！所以我觉得哇，阿田你介绍呢一个故事真 系 好鼓励人心啊，真 系两个都赞啊！ 在世上一切，他的歌唱出爱，他的真理遍布这地球。他怎么一去不返？他可否会感到烽烟掩盖天空与未来？无助与冰冻的眼睛，流泪看天际带悲愤。是控诉战争到最后，伤痛是儿童。我向世界呼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本港经过三十多日冇本地确诊个案之后，上个星期六再次出现未找到源头的本地个案，并且带有变种病毒，当局感到失望，亦都非常关心，会严阵以待。他說已經安排140名感染接觸者進入檢疫中心，期間會不斷進行病毒檢測。另外，當局會進行多層追蹤，與患者同住大廈的850名居民已經接受檢測，沒有找到陽性個案。由於患者曾經去過不同地方，當局已經向32個處所發出強制檢測令，涉及檢測人數過萬人。林鄭月娥又話，對於有建議為需要檢疫人士或者外來人士進行抗體測試，她說原則上贊成，認為能夠增加保護網是好， 當局會研究驗抗體的地點和方法。廣州昨日新增14宗新型肺炎境內確診病例，其中4宗是無症狀感染轉為確診。市衛健委副主任陳斌表示，全市11區啟動全員大排查以來，共發現10宗陽性個案。昨日採集高考考場環境樣本近1800份，全部結果陰性。陳斌呼籲民眾，如果近期去過中高風險區域、重點場所或者小區，需要主動向社區或者單位報告，立即到就近的核酸檢測點，至少做到3日內檢測兩次。廣州市公安局副局長楊炳昇表示，有個別人不遵守疫情管理措施被警方查處，他通報其中6個案例包括隱瞞旅居史和接觸史、散布謠言、不配合檢測以及擅自離開封控區，分別是被刑事拘留、行政拘留和治安處罰等。世衛總幹事譚德塞說，全球新增新型肺炎確診和死亡病例分別連跌6個星期和5個星期，但是很多國家的疫情形勢仍然十分危險，一些疫苗接種率高的國家考慮結束限制措施，這些國家必須謹慎，認為隨著變種病毒在全球範圍的傳播增加，過快解除限制對未接種疫苗的人來說可能是災難。譚德塞又說，目前高收入國家已經接種全球近44%的疫苗劑量，但是低收入國家只是接種了0.4%的疫苗，疫苗分配不平等，讓病毒有機會繼續傳播，增加病毒變異的機會，可能導致疫苗有效性降低，對所有國家都是威脅。一些國家承諾分享疫苗，世衛期待他們在6月和7月兌現承諾。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有一兩陣驟雨，日間炎熱，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間中有驟雨。現在氣溫31度，相對濕度7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98点，跌88点，总成交金额609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81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42点，跌11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02.5系升2元。盈富基金29.04跌一毫，美团294.4跌5.6，小米集团28.25跌一毫，比亚迪股份195.8升6.1，吉利汽车21.8系升七毫，阿里巴巴210跌2元，友邦保险97.25跌一毫，华润啤酒71.1跌2.65。恒生中国企业109.05系跌3.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9，日元109.41，瑞士法郎0.898，加元1.209，人民币6.393，英镑对美元1.416，欧元对美元1.218，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23。日经平均指数报28963点，跌55点。港金现价报17550元，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6.82美元，卖出1897.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中交通意外啦。 在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海丰园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和富中心。重复多次啦，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海丰园有交通意外，排到去和富中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咧，车龙长啲，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啦，车龙排到去东山台对出。咁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咁喺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南边围回旋处一段咧比较繁忙啲，车龙排到去康湖居巴士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方向沙头角。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马路不是赛道，不是斗快的地方，安全才是最重要。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疫情反复，但系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泥水沾湿了我对白皮鞋，我的心情就跟白皮鞋一样变得好灰。 哎，用梳打粉吧，你的心情跟皮鞋都会变回光亮的。 那些年我白色的校服被后座的女班长读了一个又一个的原子笔印。 你的心情都挺好啊。 不好啊，咁我咪冇位俾其他女同学读咯。 哦，咁你用杯暖牛奶就可以将你件白恤衫同埋所有嘅痕迹一笔勾销噶啦。 多谢你啊！ 唔客气啦，只要有我桂花田，就会有丰收生活小确幸噶啦。 当初相遇是回头再笑。首诗，每次见他，将心意合成字句，偷偷地 say hello。如阳光伴我，清晨。 Hello， 系啊，欢迎大家咧，而家嚟到啊11:40咧，这个丰 show 生活小确幸，我哋直播室嘅现场啦。华南地区嘅听众啊，大家可以上去我哋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嘅专页咧，可以见到我哋嘅呢个 live 噶啦。咁啊，听紧心机嘅朋友咧，当然亦都可以知道我哋一间究竟同你玩啲咩游戏。 系啊，准备你哋嘅身体啊， 身体啊， 咁啊，我唔系身体咩？ 要贡献我哋啲咩啊？真系。 系啊， 花田都喺度，打个招呼先啦。 Hello， 大家好，系啊，今日同大家咧，因为咧好多学生已经考试啦嘛，咁啊各位家长咧都可以学识之后咧，啊，其实打工仔都系啦，学识咗之后咧可以健下你嘅脑袋，咁其实啲动作咧都系你嘅手，即系手脚脚就已经得噶啦吓，咁啊， 复唔复杂噶？ 手脚脚会影响埋个脑袋啊？ 即系你锻炼你嘅手就可以锻炼埋你嘅脑咯， 即系手脑就会协调嘅， 系啊， 咁系咪教我哋打麻雀啊？ 你係咪想？不如 打麻雀其實就係最好嘅健腦操啦。 係啊，成日都咁講嘅。 其實係嘅，不過即係仲有啲動作你係需要做咯嚇。係 碰啊嘛，同埋想啊。 係啊，嗱咁嗱，你宣佈定有冇啲咩道具要大家準備㗎？ 嗱，其實咧，我其實想當中咧加插一個環節咧，就係咧嚇學揸筆嘅。 學揸筆啊？ 係咪都突然間會加插？ 都 OK 嘅。使唔 使學埋揸筷子啊？ 係啊，唔係你準備定啲聽眾準備啲咩道具先？ 如果學揸筆咧，我想話俾你聽，要支筆啦，同埋要紙巾就得噶啦。 OK， 嗱，咁所以咧，你而家需要嘅就係有收音機啦，你需要嘅就係吞噗十零分鐘嘅時間啦， 有心機啊， 同埋一支筆啦，同埋呢個紙巾， 係啊， 係啦。咁我哋係咪就可以一陣間準備做呢個健腦操，再加埋揸筆訓練啊？ 係啊，係啊，可以啊，可以。 Okay， 用咗嘅紙巾得唔得？ 用咗嘅紙巾得唔得？ 可以，伸咗鼻涕又唔得啦。 喂，咁所以嗱，準備咯。咁香港電台第二台收音機嘅聽眾，同埋咧睇住呢個 Facebook Live 嘅朋友咧，我哋開始健腦啦。哎呀，我今日个脑 啊，好啱做健身操咁 样。我哋个脑今日好湿滞啊，点样可以令到我健康啲啊？个脑啊，吓大夫大夫。 嗱，其实咧可以咁啊，你两位，我希望你两位可以企起身，系啦， 我企咗噶啦，你见到咩？ 我企起身啦， 系啦，企起身嘅系啦， 系咪咁睇唔到啊？ 系啦，要企起身去做嘅。 好啦好啦， 嗱，咁啊健脑操咧其实系好简单嘅，系跟住个 beat， 系啊 ，one two three four， 第一式第一式， 做咩差啫？ 系。 钱啊，猜钱嚟系嘛？嗱，第一式就系咧，好简单咧，就系咧啊，叫做巨熊顶掌。 咩啊？ 巨熊 嗱， 即系巨熊啊！Giant bear 呢位医师咧，佢好得意嘅，佢咧使用咧呢个动物咧，去令到大家可以容易记住你嗰个动作系。 巨熊顶掌系你， 巨熊 顶掌即系你，应该影住桂花田。 唔系 影住桂花田先，影住桂花田巨熊啊！你影住我哋边忽巨啫？你啊巨熊啦！你点啊？你顶掌啊？ 你做咩学？ 你做啊！系啊，快啲啦！你做啊动作啊！ 巨熊顶掌究竟发生咩事？我就系叫你示范。 我試緊 啊！你 佢呢個叫巨熊舉手啫喎，你睇個格拉迪咁樣睇係啊？ 呢個係玉女心經，陳玉蓮都係咁練 嘅。有啲招咩？ 你可唔可以咧？即係我可以重複動作嘅，每次做四下啦，好唔好？ 做四下 係啦。咁啊，巨熊頂掌究竟你就係先啲渾身解數㗎，係啦，係啦。有啲 我太高啦，我舉高之後睇唔到我啦，已經我自己踎翻低啲啦。 哦，好啊， 咁點啊？ 係啦， 點舉先？ 咪就係啦，我就係叫你示範啦。 我試咗啦。 程振鹏呢个动作系啱嘅， 我咧就系将对手咧向天咁样去撑起，然之后手掌咧就向上咁样平衡咁样顶住个天。 一真就你嘅手，你系咬唔到好似程振鹏咁样九十度嘅喎，原来 系。系啊， 哎呀，系啊， 高啊，硬骨头嚟。 系啊。咁咧嗱，即系可以咧向翻落嚟，即系 咩叫向翻落嚟啊？而家咧我哋双手举高啦，做到好似一个圆圈咁样啦，顶住。左右帮佢摆翻低，系啦， 跟住再推翻上去， 再 推翻上去。 咁由下边点推上去啊？就自己自由发挥啊？ 系啦系啦，自由发挥嘅，推翻上去，咁跟住又再顶，系啦，呢个叫做巨熊顶掌。 咁啊，顶啲咩效果出嚟咧？ 佢健脑操嘛，佢呢个 系咪做四下？ 系做四下啦，好唔好啊？一、二、三，好啦，系一个大西瓜咁嘅 feel 嘅，其实你要真系顶上去 嘅。 啊、 我的臂展太长了，我觉得好像摸到程振鹏在那个位置。 我会避的傻佬、 啊。所以这个不是健脑操一部分咯。左右一做的时候看避不避到。 我摸到大家是吧 我又掂到他了。 你假假来的。 哇。 好了 你快点问我成数表。 是啊哦三三。 三三归八。哎呀 我 还没答到啊。 好继续。第二招。第二招叫做金猴洗面， 金猴洗面， 系啦， 洗面喎，影住程振鹏， 试下先吓， 好嚟影住啊！ 嗱，程振鹏咧就 系咪捉金噶呢只金猴？ 我唔会答你啊！ 你呢个似系金程振鹏咧，而家弯低自己个身啦，佢两只手咧就喺似人哋嗰啲咧，即系拨下拨下咧，好似鸭掌啊！我觉得佢似鸭掌拨水咧，拨喺自己个头上面都 OK 喎。 即系话显示平时程振鹏咧 系咁样洗面嘅。OK， 我嚟示范。 好啊，好啦， 金猴洗面 系啦。 我两只手好似猫咁样咧，而家咧喺自己身度咧，自己刮自己咁样。 嗱，即系咁样。 金猴应该 虽然你演咗个金毛啫， 但系其实咧， 应该系咁嘅，因为咧你要洗面咧，其实佢应该系咧令到你嘅我怀疑系要刺激你面部嘅血液嘅，所以我除咗眼镜，我再做多次，因为佢今后洗面咧应该系不停要捽紧自己只眼，捽紧自己只眼，然后捽完之后再做。金睛火眼，系啊，应该叫咁啦。啊，金喉洗面啊， 金喉洗面咧，我哋咧喺洗面之前咧要捽庆你自己双手， 捽庆双手， 跟住咧就将喺你嗰块面咧，系啦，由中间由鼻梁中间向开咧，向左右面咧嗰度洗，真系洗嘅，真系捽面嘅，真 系 你做得非常之好。 我呢啲只有受过严格嘅中国武术传统小说嘅训练， 你系七小福嘅， 系啊，冇错，第七咯我就排。 咁啊，捽几耐？ 洗捽几耐其实冇所谓嘅，捽到你觉得咧，好似咧个人都几庆下咯，咁样系啦。 即系最紧要捽庆，捽庆 嘅手，跟住就捽面啦，系啦，洗面，洗面系啦， 就洗面。 咁啊叫金喉洗面啦，嗱，咁我哋而家戴住口罩 帮手见佬噶。 其实系啊， 我仲系通翻你嗰个 咁咪见佬咯。 因为你系气血循环嗰啲嘢啊嘛，啱啊，通常都系咁噶。 系啦系啦，好，第三招。就是叫做醒狮开口， 醒狮喂，阿桂花田最惊嗰样嘢嚟喎。 嗱，醒狮开口，你谂下有啲咩做？醒狮喎，醒狮喎，系啦。 咁样系咪冇住个嗰个 动餐？ 你试下动餐啊！啦，而家咧我哋就要考题目啊！嗱，我搵住歌先吓，你试下醒一醒狮，睇下点样。 都系用下你嘅手嘅，你觉得醒狮 啊？有冇纸皮盒？ 唔使啊，唔使啊，唔使咁高举嘅，系啦。醒狮开口， 佢话你都唔够高啊，咁高举唔到啊。 嗱， 系啦，其实咧佢真系需要咧，嗱，因为我哋戴口罩，大家睇唔到啦。其实咧，佢需要我哋用只手，你啊镜头影住我，系啊，唔好意思啊，系啦。 喝佢啊，镜头影住我啊，我 系 一只，影住我。 醒狮开口咧，佢系需要大家用只手，好用力就摆喺你嘅左右边嘅时候咧，跟住同个口一齐做啊，一二三，哇！哇！佢真的， 哇！好惊噶， 一二三，哇！系啦，一二三，哈咁样。佢话咧，原来呢个动作咧，配合埋只手咁样擘大，同埋咧一齐哈咧，咁咧佢话咧，呢、這个突然间你啲血咧系会好循环嘅， 即 系会 会 feel 到啲，系好似高高佢咁啊，嚟一， 即系你 咪 要大嗌噶，哇！哇！ 哈咁样系啦。呢个叫醒狮开口，一二三，做一次啫嘛。 哇！ 你手一定要用力噶，手指系啦， 手指用力。 系一二三，哇！ 好似玩十五二十，哇咁样，哇，好紧张啊，系啊。 系啦，佢话咧， 几耐啊？ 你真系做几下，跟住即系一个循环咁由头再做到去咯。嗱，呢个叫做咧醒狮开口啊。 第三招咯。 第三招啦，系啦。咁咧，跟住咧第四招咧就叫做。星抌胸 咩话？黑星星抌心口 啊！ 黑星抌胸啊！得你做到噶咋，田心鹏？ 嗱，睇下， 哇，你睇， 真嘅， 你打得啊，打得，哎，俾人哋睇，蹦蹦蹦蹦蹦，哇，犀利犀利， 你 点样 可以三 针 啊？ 你叫你打针，你真系帮我打 针。wave 啊，哇，有个波动出咗嚟嘅，即系各位听众，你听都听到嘣嘣声啊，真系。 我觉得佢会有回答。 我相信你哋嘅声响系唔同嘅，系我就系纯粹打喺个鼓棍上面嘅啫，嘣嘣嘣嘣嘣， 唔得。你咁太犀利啦！佢咧嗰个意思咧系佢好大力咧，佢咧即系想练完一只系啊，嘣嘣嘣嘣咁样左右打嘅。 我点解咁犀利咧？即系我人都系正常人嚟噶嘛，会死噶嘛，咁样打法我都唔系傻 自己。 唔会啊！ 佢用意系乜嘢啊？ 佢用意咪就打通你任督二脉咯。 打通任督二脉咁样打通嘅咩？你咪自己加插噶。你谂下，佢成个名都好卡喎，黑星抌空喎，即系抌咗个空佢喎而家。 嗱，即系。嘅佢话即系唔系阿陈， 点解冇猴子偷桃嘅？既然咁多马骝啊，猴子星星啊，桃啊嘛，桃冇问题噶， 系咯。咩意思咧？阿陈德柏， 即系要个动作啫嘛，你估真系要嗰啲嘢咩？ 系啦，嗱呢个动作咧都喺抌个心口咧，咁样佢话咧都可以咧令到你咧个脑袋可以即系锻炼嘅吓。好啦，跟住第五招， 配合有啲野兽啫。 你最多其实咧，你配合。 合埋咧，我想话更加有呢、這 个 系啦，你可以练埋你嘅气啊嘛，系咪？好，第五招 系第五招， 鱼鹰展翅， 鱼鹰 系啊， 唔系你个鱼系一条鱼嘅鱼啊， 啊唔系，对唔住啊，佢个神鹰展翅， 大佬啊，争几远啊， 系啊，个神边 神鹰即系你本来系神雕侠侣，你唔好叫鱼鹰展翅， 单脚噶， 诶唔使，佢都系双脚企喺度嘅啫， 双脚企喺度展翅， 系啦，展翅， 哎我呢边唔够阔， 系啊， 我嚟个再阔啲， 系啦，拉远啲，系啦， 啲乌鸦嚟喎，去，我知啦。一不停咧喐你个格拉迪，然后咧因为咧就通过你咁样展翅咧，就令到你个循环好啲。 系啦，神鹰展翅咁系啦啱啊。咁 唔系啲鹰咧，佢唔系拍住翼嘅、哦，佢系就咁定住喺度飞嘅。你有冇见过啲鹰啊？ 佢喐嘅，佢喐嘅。 咩啊？人哋借助个空气流通滑翔咁 样。我知， 所以我哋应该就净系咁嘅啫。我哋应该唔喐噶啦。我哋淨係豎起兩隻手。 阿曾志豪就唔喐嗰隻嘅。 好啦，我係唔喐嘅。 因為我係大鵬。 係啊，你大鵬係啦，大鵬點知你啦，係啦。 你大鵬不過小鳥啫，係啦。 佢又唔需要你雙手咧落翻落嚟咧打交叉嘅，佢只係上下上下啫。 我都話唔喐噶啦。 係啊，上下上下係啦係啦係啦。 跟住知咪嗌咩啊？傻瓜傻瓜，你只咪係咯咁樣。 好啦，最尾嗱呢個神鷹展翅啊， 幾耐啊？ 都係做幾下啦， 係啊，做到攰啊，放低啊， 咪就係咯。好啦，最尾第六招， 第六招， 玉兔跳脚 系你啦，玉兔仲唔系你咩，大佬？ 玉兔跳脚，你睇佢点样跳？ 玉兔跳脚嗱，程振鹏而家踎低咗喺地下啦，好似做错事咁样啦，两只手咧又竖起喺个耳仔度。哇！你跳第一下就喂唔好啊，佢整亲只脚噶，佢之前 真系、 哦、你唔好制啊。 其实咧呢、這个 你已经唔再年轻噶啦， 诶更年轻啊我 系啦。嗱即系其实即系兔仔跳啊， 系啊，玉唔系啊，都唔使乌低嘅。其实咧 玩你去而家， 唔系我叫佢自己示范下，谂下玉兔跳脚点啫嘛。其实将两只手、 哦、兔女郎 系啦，将两只手摆喺你胸前。 胸前点摆法？ 可以个爪咁嚟望住我呢度。 哇！你摆喺自己胸前啊！而家用呢、這个。 我教佢嗰只手啊。 哦，好啦好啦。 系啦， 系。 系啦。 咩叫咁样啫？两只手好似鸡爪咁样向前竖起。 系啦系啦系啦。 系啦。 好似扮狗仔咁。 系啦，咁然后咧。 跳就得啦。 哦，直立咁跳，就咁直立咁跳啊！ 系啦，系啦，啱啊！ 喂，呢只系袋鼠嚟噶，大佬，呢只唔系玉兔喎，呢只 兔仔唔系咁跳喎。 人哋话玉兔定系跳脚，系啦，咁就可以咧锻炼到你嘅嗱。 其实系咪原地跳咋？ 系啊，原地跳就得噶啦。 个重点系只手啊，定系只脚啊？ 两样系一齐配合。 佢有咩好处咧？只手咧，两个好似 抽恐龙系咁样噶。 系啦，呢只诶，嗰只速龙啊。佢两只手好似速龙嘅只手，又或者似当年呢一个精装追女仔个收缩水，嗰两只手就收缩水咁样，然后就喺度跳啦，凭着爱。 好啦，讲咁多嘢， 我算有出路。 我教咗六样嘢啦，由头做到落尾啊，唔该。 你一样都唔做。 第一招巨熊顶掌，你。 巨熊顶掌。 第二招金猴洗面。 洗起面，洗面，洗面，洗面。 第三招醒狮开口。 醒狮，哇！ 第四招黑。抌空 哦哦，好核突呢个名啫，黑星抌空。 我唔知嗰个字系咪抌字啊？呢个字系啦。啊，第五招 除空啊， 除空啊， 剔手边有锤子啊，大佬啊，抌空真系。系啊， 第五招神鹰展翅， 神鹰展翅 系啦，系啦，啱啊。好，第六招玉兔跳脚， 系好， 好啦，哇， 俄罗斯特技马戏团广播导片。 睇下佢啲字系咪咁毒嘅啫， 唔系你死未真系？ 喂，我想话你人哋咧个医师特登 头脑点啊？ 我觉得而家你再考我成数表啊！ 系啊，八六 就会唔答你啦。 咩啊？我想话咧，佢话其实呢个咧，诶呢六招咧，佢系希望大家咧。用呢个动物嚟嘅方式咧，即系个动作啊，嚟记，等你哋好 咁记住。咦，系，佢六样嘢都系动物嚟嘅， 全部都系嗰啲咩动物形意拳嗰啲 friend 咯。 系啊系啊，咁所以就希望大家可以容易啲记住呢六招咯。 O K， 系真系 热唔热啊？大家 热啊， 热啊， 除衫啦！ 哇，真系好热啊，不过冇流汗啊。 你嗰个写字仲写唔写噶？我哋仲有少少时间俾你写埋佢啦。 可以啊，我想话咧， 好啦，影住桂花田咧，攞咗啱啱用完巢掹掹嘅纸巾，仲有啲面油添。你真系谂住用呢张啊？ 我抹手啫嘛。 哇，好污糟喎！ 系，有啲污 我都 係得。哎呀，攞翻張俾佢啦！你平時咁多紙巾，嗱、啊，各位聽眾，而家你聽緊咧就係我哋呢一個。哎，有啦有啦，我哋有纸巾啦呢度。哎呀， 听紧咩啊？ 听紧风骚生活小确幸咯。 系啊，跌咗喺地下咋，所以 唔系一样衰。地下呢度有一张啦，系 好啦。跟住第二个点 啊？ 游戏 嗱，只系唔系啊？咁样你搣咗一半啦吓，唔使大张嘅。 搣一半。 咁咧，将佢咧就接埋喺一个，即系将啲纸巾尽量接埋啦。接到最细嗰格啦吓， 接到最细嗰格， 将佢接成一个好似即系四方形 咁样嘅咁细张嘅纸巾，点样可以教到大家揸笔咧？ 揸笔就系你要攞呢个纸巾包住你支笔，然后再写字。如果纸巾包唔系， 嗱，将你最尾嗰两只手指尾同埋呢个无名指 吓 夹住呢两呢头先接咗嗰个纸巾 系。 你咪剩翻十？咦，佢你影佢，影佢，影佢，劲乱噶嘛？ 嗱，你一劲乱， 唔使讲人哋啊！ 唔系我话我情真慢啫嘛，唔 识识揸笔。 好，跟住你攞起支笔，你就识得揸噶啦。 即系话你两只手指尾夹住， 废咗自己嗰两只手指啫。 哦，系咪咁嘅意思啊？ 你睇下你只夹。 嗱，我哋而家将张纸巾咧就打一半啦，然后咧就接对接两次。 接到最细嘅。 接到最细，总之就将张纸巾对接接到最细，咁然后咧就用食指、无名指， 唔系食指啊， 尾 无 名指同埋尾指咧就夹住佢。 跟住攞。 咁你就得翻三只手指啦，咁然后你攞笔啦。 系咪一嚟就 夹到？咁你焗住咧，你食指咧就会夹住支笔啦，然后个笔杆咧就会晾喺中。中指上面，咁咧你嗰个大拇指咧，亦都会好自然咧就扣好上去嘅。 系啊，系咪好容易啊？ 咁如果唔用呢个纸巾，唔系咁揸笔嘅咩？ 唔系啊，唔系啊，即系当然你要教小朋友去写字嘅时候啊，梗系大人啦，点啊？ 系喎，咁揸筷子可唔可以下次都教埋啊？ 我尝试谂下有咩方法，我睇下有咩片啊？呢个真系我觉得最直接最方法。 哎呀，其实你头先应该咁样教我哋啊嘛，一嚟就问我哋点样可以揸笔，咁我哋一定估唔到噶嘛，就做健脑操。做完健脑操之后咧，就示范揸笔。 点做咧？ 今日知道我哋成功咗咯。 哎呀，好叻啊，好叻！ 好咧，咁啊，多谢晒大家啦，听住我哋呢个健脑操啊吓，咁啊，多谢大家欣赏我哋呢个直播，而家准备听歌听新闻。安室奈美惠啊 ，Baby Don't Cry 啊，电话号码18723881，18723881，可以打嚟做咩啊？ 系啊， 一站边度？讲下大湾区移居有乜嘢好，或者系应该要准备啲乜嘢咧？ 系啦，即系话如果咧你有啲乜嘢嘅情况咧，你都可以打嚟同我哋讲下啦。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1咧，咁啊，究竟你嗰、那个啊，你呼吁埋先啦， 系啊，系啊，呼吁电话系18723881。如果你对于大湾区有兴趣嘅话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如果你而家已经喺嗰度啦，啊，又或者系嗰、那个叫咩一小时 生活圈，生活圈啊，可以打嚟啦，电话号码18723881，18723881。 至少做到三日内检测两次。市卫健委副主任陈斌话：，全市十一区启动全员大排查以嚟，共发现十宗阳性个案。昨日採集高考考場環境樣本近1800份，全部結果陰性。市公安局副局長楊炳昇表示，個別人不遵守疫情管理措施，包括隱瞞旅居史和接觸史、散布謠言、不配合檢測以及擅自離開封控區，分別被刑事拘留、行政拘留和治安處罰等。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广阔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同埋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73点，跌113点，总成交金额646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81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42点，跌11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01.5升1元，盈富基金29.06跌8仙，美团293.4跌6.6，小米集团28.2跌1.5，比亚迪股份195.8跌6，比亚迪股份是195.8升6.1，阿里巴巴209.2跌2.8，吉利汽车21.85升7.5，友邦保险97.1跌2.5。华润啤酒70.6跌3.15，中远海控16.84升1.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9，英镑10.989，瑞士法郎8.643，澳元6.012，加元6.422，新西兰元5.605，欧元9.4518。每百日元对港元7.0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393。日经平均指数报28939点，跌79点。港金现价报17550元，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5.74美元，卖出1896.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坏车啦，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嘅慢线，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狮隧入口一段咧就车多少少噶。较早前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海丰园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喺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东山台。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 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站在闸口前，细心看我去边度。 两岸与欧陆，美加澳，英伦也好，但移动的中途，途中一旦畏高，背后会否还有家拥抱？ 风骚快活人，下一站边度？ 其实子女最大理想，是在香港做功课。 逢星期二，风骚快活人全新环节，下一站边度？ 无论你去边度，风骚快活人都会喺度。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嚟啦嚟啦，系啦嗱，咁我哋而家咧星期二嘅下一站边度吓，咁啊呼吁大家可以打嚟18723881872388，网上留言都得嘅，因为今集咧嚟到大家真系最近，亦都应该相对比较熟悉嘅大湾区系列。 系啦啊，咁啊应该大家都唔会陌生啦，咁多资讯系咪？咁啊所以咧，我哋希望得到嘅一啲系亲身经历。 系啊，嗱，譬如你谂下咧喺大湾区里边咧，即系大家究竟去过咩地方啦？你有去过边啲地方？ 啊、 可能系城市、置业啊，或者你可能有买过嘅话咧，咁其实真系都欢迎咧，你可以嗱，我哋数俾你听啦。咁啊，大湾区嗰个城市咧，珠海啦、深圳啦、东莞、佛山、肇庆、中山、惠州、澳门、广州、江门。 系 啦，咁究竟即系呢几笪地方里边咧都系喺大家都当系大湾区里边嘅框框个范围啦。咁你有啲乜嘢即系地方咧？你曾经系喺嗰度咧，即系无论系工作啦、住过啦，定系你真系都已经有试过喺嗰度买过楼嘅咧，朋友咧都可以咧，即系打嚟同我哋讲下嘅。因为我谂，譬如广州啊、佛山、中山呢啲就同埋珠海咧、深圳 喺度住啦， 系啦，我谂就比较多啲嘅。嗱，深圳、广州、佛山、中山。珠海我觉得呢四个系比较多啲嘅。 系 东莞咧，老实讲，你话以前咧啲人喺嗰度做嘢，可能就多啲。 开厂啊， 系啦，开厂。你话喺嗰度定居咧，我谂相对可能少啲啦。咁江门、肇庆嗰啲咧，即系好似以前大家觉得旅游城市就多啲嘅。 会唔会其实大湾区咧，对于香港人嚟讲咧，系可以系嗰种叫做两度住啊？ 系两度住会啊会啊， 即系唔系话住紧一个地方，而系两边走嘅生活模式。 你谂下，以前阿田最中意去到最远嘅地方，樟木头，系、哦、咯、 啊。我通常都系呢个礼拜五六日咁啊，放咗工，星期五放工去玩两日， 一个 weekend 咁 样。 系啊，冇错啦。咁啊，所以我哋一间翻嚟咧，可以详细问下大家咧。我哋想听几样嘢多啲嘅。第一咧就系、是你有冇啲朋友咧，可能系已经喺呢啲地方度咧系有层楼嘅， 即 系好似嗰啲当年嘅置业啫，咁但系可能都系闲时会翻去住下嗰啲咧，咁你都可以讲到少少你呢啲见闻嘅。 好似半移居咁， 系啦，半移居嘅，咁有冇一啲咧？其实你而家系两边工作。两边走嘅，系啦，即系就算你唔系话系每一天都来来回回咧，但可能以前啦，即系而家疫情关系冇计啦，会唔会可能以前就话，系啊，我成日都要去广州开会啊，又或者即系想当年咧，可能就东莞都仲有好多厂啊，嗰啲时候咧就会翻去做嘢嘅，咁都系嗰个体会咧都会有深啲嘅咯，因为你工作啦嘛喺嗰处。 其实嗰啲跨区学童系咪佢哋已经感受紧、 跨区学童？咁佢直情系啦， 系咪？ 系啊，成日都喺深圳啊嗰度。 香港读书就喺。深圳嗰個居 住， 交通咧，依家就開通咗好多啦，咁所以先講話一小時生活。 系啊，生活圈咯。咁同埋而家住嘅话咧，以前可能就讲好多系广州啊，或者系即系中山嗰啲咧。而家系咪真系多咗？可能系珠海啊，甚至乎头先我哋远啲啊，即系肇庆嗰啲多唔多咧？嗱，呢度咁多笪地方咧，我几乎都有去过，但系都系玩咯。但 系 你话要住到肇庆嘅，我谂就我谂难啲啦，应该。 可能来回噶啦。 系啦，我谂就难啲嘅。嗱，咁啊，所以好多呢啲唔同嘅地方咧，嗱，欢迎大家可以打嚟嘅。可能你都阿妈咧都会间唔时礼拜六就过去饮餐茶噶，啱啱广珠澳大桥通嘅时候都唔知几多人坐过车过去， 即系唔计疫情啦，因为疫情咧即系嗰啲关卡咧就我哋就比较难啲。 我哋讲正常， 正常之前嘅时候咧，究竟系点嘅咧？就算而家疫情，咁你真系喺嗰度居住，但系喺香港做嘢嗰啲嗰批嘅朋友，咁究竟你哋点咧？ 系啊，好唔 通，系咯，点算咧？ 即系同埋咧，我哋而家政府讲亲咧，大湾区都系一个整体嚟噶嘛，但系咧会唔会咧可能熟悉内地嘅？ 的朋友呢可能都会知道这个整体呢都仲有分一二三四五嘅。即可能呢首选或者较方便嘅会唔会呢就真係剛才我讲嗰几个城市。定係呢我呢个资讯已经系够㗎啦。可能而家呢最新嘅发展可能喂唔系喎，你以为嚟香港最远嘅肇庆唔好啊，可能仲正喎、啊。咁都欢迎大家可以打嚟嘅。嗱 ,187-2388,187-2388, 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创作嘅神奇之处系一日未出街一日都仲改得。 听过百条人生哲理，淘尽力气也要找到一实转机。每秒也怀疑中推理，为求知别理，印证思想不悔死。好感受在喘 Phil 做呢首 demo 嘅时候，其实系偏向 pop rock 多啲嘅，但系上一次嘅拍台歌《时间的囚犯》入边嘅电子元素，令佢想继续喺呢首歌入边延续，于是出现咗而家嘅 final version。作曲阿 Phil 填词 Oscar， 编曲 Ariel Lai， 监制 Edward Chang Ariel Lai， 首播四星期停留喺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一位。林奕匡《沉思者》，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站在闸口前，细心看我去边度。 两岸与欧陆，美加澳，英伦也好。 逢星期二，丰收快活人全新环节，下一站边度？ 无论你去边度，丰收快活人。都会喺度。 其实子女最大理想，是喺香港做功课。 好啦，我哋今日咧讲大湾区咧，嗱，我先讲我身边朋友啲例子先啦，咁大家可以打你1872388啦。咁咧佢就去咗珠海度买楼嘅，咁咧佢当应该都差唔多一年前咁上下啦。咁佢都成年嗰个叫做成个过程啦，咁样。咁佢嘅目的咧好简单嘅啫，佢仲喺香港会继续做嘢嘅。咁但系咧佢就即系想改善下生活环境、居住嘅环境。咁咧佢就喺上面买了一层楼啦。咁佢就计个数噶啦，佢话咧其实。即係大概因為佢直情可以喺 揸車，因為 佢唔係佢坐車，佢坐車。佢話原來咧，真係如果你去珠海咧，佢話有嗰個直通車咧，佢直接幾乎已經去到佢嗰個新樓盤嘅嗰個附近嘅啦。咁所以一程車過去咧，佢話其實都係講緊一個鐘內。咁所以佢話唔係爭好遠，即係佢話係 同你住屯門元朗。係 啊，咁當然佢冇辦法做到每一天咧，就話香港翻工，然後就放工就翻去嗰度，佢唔會咁樣做嘅。 哦，咁即係點啊？ 但係佢會 假日 咯。礼拜六日啊，又或者因为同埋佢份工就比较自由啲咧，佢就唔系每天嘅。咁可能佢话喂，如果间唔中嗰日想自己放一放假咧，佢就可能礼拜五就已经即系上去噶啦，系啦。咁然后佢就住几日，咁然后再上翻落嚟香港咯。即系佢就用呢一个方向。我谂 即系佢份工可以配合到呢个咁嘅生活模式。 咁呢个朋友系一个人啦，定系一家人？ 其实佢系有家庭嘅，咁但系咧佢都唔特别预咧，就话大家要成日举家上去咯，因为咁你啲细路要翻。 其实即系话佢喺珠海买咗层楼，系只系个度假用嘅啫。 当系度假咁啊，你 当 少少。 即系话好多年之前嗰啲阿姐卖嗰啲楼盘一样咯，同啲老人家，佢咪阿姐嗰啲老人家准备退休啊，咁咪买咗层楼喺大陆啊，即系可能真系好平，十零廿万以前啊。咁跟住就每逢假期，佢哋一定系上去玩噶啦。 系啊， 即系咁嘅模式咯。 系啊，不过咧嗱，佢有好嘅地方啦，即系嗱有好有唔好嘅，所以讲定俾你听。佢好咧就真系好正嘅，因为咧佢好似我要抄翻幾多錢先。總之咧，佢嗰個價錢咧，佢都話真係抵嘅，即係可能都係講緊100万內啦。 但係幾多尺咧？ 哦，大噶啦，佢有啲係佢有兩隻，有啲別墅啦，有啲洋樓啦，咁已經係俾你可以即係拍曬 video 去揀咧。嗱，咁所以有度好嘅，即係你如果你好驚咧，仲係嗰啲樓花啊，或者你驚，係啦，咁咧佢已經係都幾，佢已經係現樓嚟嘅，咁所以都睇到嘅，咁係好啦。咁譬如佢覺得嗰度舒服嘅，佢望住啲環境，咁但係所謂唔好嘅地方。系咩咧？即系同疫情有关。 系 個按揭因為疫情的影響咧，係、會反產生問題，唔係喎， 係唔批啊？ 唔係啊，因為咧你譬如你喺珠海度買樓啦，佢嘅情況咧就係佢要上去當地嘅銀行做按揭啦。佢開頭都係諗住喺上面嘅大陸銀行做按揭啊嘛。咁、但係咧一路開頭都未需要所謂運作住嘅，咁啊直至最近搞好曬啦，佢話：喂，你要上嚟做按揭咯，封個關。 哦， 咁咧你封咗关咧，你又唔上得去啦。咁而家惨啦， 文件点算咧？ 系啦，佢话咧，即系如果而家唔封得，如果仲未搞得掂嘅话咧，佢就谂紧计咧，有冇可能咧就转到香港嘅银行做按揭咯？即系咁，佢都要头痛一轮噶。即系我而家都仲未问到佢最新嘅手续搞成点、 我以为即系话，其实香港市民可以喺大陆嗰度就开个银行，因为成日都话好难噶嘛，喺大陆开户口 系啊。 咁你仲要去按揭、我以为好多都系喺香港。做按揭，跟住上面 pay off， 即系俾晒喺香港。 原来佢有啲喺上面做按揭咯，咁、佢就话佢就年底收楼，咁、点知咧就疫情咁耐咧就通关都无期，咁、 即系本来旧年年底啊， 系啊，咁佢就已经唔系啊，今年年底收楼啊，佢、已经要俾嗰个按揭啦、 开始供楼， 系啦，咁佢话咧俾咗首期，咁但系咧个按揭原来一路咧仲拖紧，咁最后而家就佢、会烦噶，即系究竟系香港如果个按揭做唔成，咁会。会被人哋跳票咧？ 即系话你你都未能够完成我哋 嘅 买卖合约， 会唔会当系太多订？真系唔知咁，所以咧呢、這个可能你话唔系直接同嗰个大湾区有关嘅，但系你系因为 疫情 再加上系啦，咁可能你喺两地买物业嘅时候咧，就会有呢个地方你要注意咯，咁样。 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啦，我哋今日咧就系下一站边度讲大湾区啊，咁大家有冇兴趣去嗰度发展，或者去嗰度买楼，或者已经喺嗰度做紧嘢嘅朋友咧，都欢迎大家讲下喺嗰度生活系点啊！ 阿豪仔就朋友喺嗰度有置业啦，咁啊得闲又上去住下啦，咁我自己屋企人咧都喺旧年，应该系啱啱2020年头嘅时候咧， 系 又系喺大湾区嗰度咧就买咗，边 区啊佢？ 佢喺嗰个乐园 啊。 嗰、那個咧， 哦長 老虎樂園， 個長咩嗰個樂園附近，咁咧就佢係咁樣睇樓嘅喎，佢哋喺香港，咁咧就有一啲咧係內地嘅發展商咧喺香港嗰度咧就有啲 sales 有車咧車你去當地嚟去睇樓啦，咁啊睇樓仲有餐食噶嘛嗰啲咁樣，我話啊係冇咁樣， 即係未買嘅啫， 買咗啦，即係最初係點樣搭上嘅咧，就係咁樣搭上嘅啫，咁啊去到睇。然之後咧就覺得咧 OK， 咁佢哋睇啲咩咧？佢哋睇嗰啲咧係 loft 啊，即係嗰啲 即係咩公寓套嗰只， 係可以有兩層嘅，有一啲咧就係孖屋咁樣嘅打通嘅可以，係 咁複式同埋 connect 屋， 係啦， 即係只係樓上同埋定係左右啫，係咪啊？ 咁有埋嗰啲叫做閣樓嗰個咁樣咯， 咁咧佢嗰個嘅款式咧其實係似外國嗰啲嘅嗰啲嘅設計啊，咪好興 studio 咧，咪大到唔知電影咁樣嘅，有閣樓嗰啲，咁佢咧就係愛嚟你可以。自住啦，當然亦都咧，佢係提議你咧係做呢一個嘅Airbnb 嘅喎。 哦，可以 係啊，佢哋話咧嗰一區咧係諗住呢一種嘅設計嘅形式咧，就等你啲人咧買咗樓之後咧，好似投資咁樣。 係 咁，然之後咧就可以放租咧，第時做嗰啲旅客嘅生意啊，因為附近就係嗰個場嗰、那個。 哦， 係 啊，係啊，明白 咁樣咁咯。咁啊，本來咧又係啦，應該係舊。去年就收樓嘅，但 係 疫情關係， 又 係翻唔到去收樓，咁、 啊、 所以咧係蹲住，咁但我屋企人就要翻加拿大啦，咁、所以咧就而家諗緊咧係咪今年？夏天要翻嚟，真係要夠鐘收樓啦，因為 係啊，嗱咁啊，如果你話咧，佢大灣區咁多城， 都係百零萬、百零二百萬。 係啊，咁咧原來大灣區嗰九個城市咧，你喺嗰度買樓咧，佢都有條件限制嘅。咁如果簡單講下咧，如果你喺深圳咧，佢哋都有限樓令啊嘛。咁、所以咧，你限購一套房子啦。廣州 即係話，如果再買咧，就加辣啦，係咪啊？ 我懷疑係冇添㗎啦，因為佢而家有限買令咯。 即係每人只可以買一層樓。 係啊，限購數量係一套啦，深圳、廣州都係啦，中山。咧就有两间嘅可以俾你买两套，咁但系咧佢哋嗰个譬如话俾钱嘅方式就会有啲唔同噶啦。第一间咧你就只系需要俾首期三成就得啦，但如果第二间咧唔好意思， 全部俾晒， 冇错啦，系啦。咁如果珠海咧就都系限买两套，咁但系咧好得意，佢系分嘅东西区咯。 即系佢好似唔俾你买咧，东区买两间或者西区买两间， 即系要分开嘅， 系啦，要平均 同区，就因为惊你喺度即系炒高个价。 系啊，即系可能系要有、 哦、 有 制翻。 咁即系冇我哋香港嗰套啦，你记唔记得啊？喺山顶咧，咪话有个超富豪咧，一年买四个单位嘅，用咗唔知几亿咁， 真系唔同嘅， 唔可以嘅。 系啊，咁啊，然后一样都系有唔同嘅贷款限制咯。譬如第一间咧，可能就可以俾你贷三成嘅，即系嗰、那个首期啦，咁样咯。咁啊，其他嗰啲都系噶，佛山啊、东莞啊嗰啲咧，都系可以两间咯。嗱，咁越偏远嗰啲咧，譬如惠州啊、肇庆嗰啲咧，就无限咯。嗯， 喂，不过大家 呢个就好容易理解啫。 买楼嘅时候都会想睇下个尺价啦。咁你话大湾区咧，而家嗰个嘅楼价咧，都真系咧好大差距嘅。 即系 话你九个系啊，九个大湾区嘅城市咧，嗰、那个楼价嘅差距咧都几夸张。同一个城市不同区分咧，嗰、那个差价咧亦都可以好大嘅。有啲例子嘅，譬如话深圳咧。有高达每平方米400,000元人民币， 每平方米40万元 嘅人民币嘅豪宅，即系佢最极端啦，系咪？好啦，咁诶，攞个平均数啊，唔该。好啦，2019年嗰个平均咧就系54,000元咁样。咁而近年咧热门嘅中山咧平均价咧就15,000元，又平方米吓，唔系尺啊吓。 系啦系啦，就唔同嘅， 系啦咁啊。最便宜嘅咧就係肇慶，咁啊平均咧7,500元。啊，一个平方买咁样咯， 系啊，嗱，咁啊，有好多呢啲嗰个叫做买楼嘅时候，可能你要住嘅地方啦。咁我哋都想听下咧，我哋啲朋友咧，当你拣呢啲楼嘅时候咧，咁究竟如果你真系想喺嗰度置业咧，有几多人系纯粹见到平就去嘅？有几多咧，佢都会谂埋就系、是、喂，嗰度嘅所谓生活环境啊，我而家学识咗佢哋咧，里边有个术语啊，生活机能啊。 机能 系啊，即系话咧，你喺嗰度多唔多啲商场啊，或者交通工具配套咧，成、件事嘅形容咧就话生活机能方便系啦、 哦 啊。我哋叫生活配套 啦，系啦、啊，可能我哋啲配套啦， 街市啊、学校啊， 系 啦、 啊， 跟住 几多分钟可以去到咩地方咧？ 有冇娱乐啊？ 系啊， 系啦、啊，同埋铁路啊，咁样啦，系咪？ 系啊，咁啊，所以都会有呢一个讲法嘅。咁啊，大家可以打嚟啦，即系咁九个城市，你有冇睇中咗边一个地方咧？有冇啲朋友真系喺上面嗱？其实咧，如果有啲所谓中伏陷阱，都可以同我提醒下。 系啊，系啊，即系例如买楼，例如买楼添啊，更加系咪？ 系啊， 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欢迎大家讲下咧，大湾区究竟咧你系有兴趣定冇兴趣，定系觉得啊而家喺我住，其实都好好噶，或者其实喂大家有啲嘢要留意啊。 美丽印象似初恋，默默望着是默默望着那目光似电，那刹那接触已令我都癫，分分钟都盼望跟他见面，默默地最后亦从来没怨。落上几天，轻快的感觉飘上面，可爱的一个错 莫文蔚啊，哇，初恋感觉翻晒嚟啊，吓、啊、就系、是、初恋啊，不过呢个全新版本嘅演绎嚟噶吓，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啦，今次我哋嘅下一站边度咧，带大家翻去最近我哋嘅大湾区吓，如果你都已经有啲朋友咧嗰度买咗楼啊，谂住喺度退休咧，可能你唔系谂住移居，不过可能系想即系多个地方选择嘅话咧， 分享下有啲咩留意嘅事啊，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本港经过30多日冇本地确诊个案之后，上个星期六再次出现未找到源头的本地个案，并且带有变种病毒，当局感到失望，亦都非常关心，会严阵以待。他說已經安排140名緊密接觸者進入檢疫中心，期間會不斷進行病毒檢測。另外，當局會進行多層追蹤，同患者同住大廈的850名居民已經接受檢測，沒有找到陽性個案。由於患者曾經去過不同地方，當局已經向32個處所發出強制檢測令，涉及檢測人數過萬人。警方拘捕一名32歲男子，涉嫌日前在巴士上非禮一名女子和傷人，案中一名50歲休班女警長嚴重受傷。警方說事發上個星期五晚，一名女子乘搭城巴7號線由中環往石排灣，她當時坐在上層，感到有人從後伸手多次觸碰身體，於是轉身同一名男子理論，車上一名休班女警長上前致電尋求支援同埋看守現場，疑犯突然發難衝往下層，女警長攔截，被疑犯拖行，沿著樓梯跌落巴士下層，身體多處受傷，包括頭部同埋肋骨，疑犯逃去。警方昨日在香港仔拘捕涉案男子，疑犯報稱是電子產品銷售員，正是被扣查。警方呼籲任何人若果目擊案發經過，與警方聯絡，亦都會調查疑犯有沒有涉及其他風化案。通訊事務管理局去年裁定港台去年2月播出的一集頭條新聞內容侮辱警方，投訴成立，並且向港台發出警告。港台節目製作人員工會和記協提出司法覆核，聆訊今日在高等法院繼續。答辯人通訊事務管理局一方說，通訊事務管理局是獨立於政府，並不是政府一部分，而有關決定的對象是香港電台，港台正是政府一部分，但是今次提出司法覆核的申請人卻不代表港台，港台亦都接受有關裁決。答辯一方說，通訊事務管理局成員來自不同背景，符合社會不同持份者利益，又指港台前年12月23日一集《鏗鏘集》節目有強烈批評警方的內容，通訊局亦都裁定有關不持平的投訴理據不足。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和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8%，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85点，跌101点，总成交金额65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81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42点，跌11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01.5升1元，盈富基金29.04跌1毫，美团294元跌6元，小米集团28.2跌1.5毫，比亚迪股份195.9升6.2，阿里巴巴209.4跌2.6，吉利汽车21.8升7毫，友邦保险97.15跌2毫，华润啤酒71.15跌2.6。中远海控16.82升1.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9，日元109.43，瑞士法郎0.898，加元1.209，人民币6.393，英镑对美元1.416，欧元对美元1.218，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22。日经平均指数报28,992点，跌26点。港金现价报17,550元，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5.28美元，卖出1,895.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物业管理业发牌制度已经实施了。物管公司和负责管理监督物管服务的从业员都需要申请牌照，前线人员就不用了。发牌只有3年过渡期，如果有经验但未符合学历或专业要求，可以先申请临时牌照，报读相关的课程后再申请正式牌照。详情浏览 pmsahk.org.hk。 阿妈，豪仔嚟咗啦！ 迪斯，逼翻呢个任务等阿妈嚟帮你。阿豪仔啊，几时注册？ 阿爸冇啊，我已经注册咗咯。 你注册咗点解我唔知噶？ 吓，迪斯，我证书都攞埋啦。 阿女，你有冇 check 清楚噶？ 阿爸冇啊，我哋开工之前咧系一定会 check 噶。 你做咗婚前检查都唔帮我 book 埋嘅？ 你讲乜嘢啊？我系讲调运工作嗰啲工作检查啫噃。哎呀，你哋两个听多啲，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跟足守则做调运，顺利安全又稳阵。 站在闸口前，细心看我去边度。 两岸与欧陆，美加澳，英伦也好。 逢星期二，风骚快活人全新环节，下一站边度？ 无论你去边度，风骚快活人都会喺度。 其实子女最大理想，是喺香港做功课。 咦，咁如果你真係移居去大湾区呢，剛才呢个愿望真係做到喎。子女最大理想 stay 喺香港做功课。 哦，因为可以留喺香港度继续返学。 係啦，咁但只不过会唔会你嘅屋企人呢就喺嗰度打工啊，甚至乎可能你係周休二日啦，上去玩转啦、 啊。又或者有陣时讲话移民移居呢就要除咗顾住嗰啲细呢就要照顾埋啲老嘅， 系老人家， 即系老人家两老啊咁样。咁啊，如果喺呢个大湾区，会唔会比较近啲香港就可以咧？即系两老要养老嘅话咧， 系 退休咧就可以喺大湾区有个地方咁样。 系啊， 之后咧就搏杀揾食嘅就继续翻嚟香港咁样。 系啊，咁如果你讲开老人家咧，甚至乎大家都可以提下咧，你有冇试过喺上面可能譬如话睇病啊、做检查啊、身体检查、医疗嘅各方面咧，可能而家上面嗰个情况咧。 又唔同晒噶咯，啊，咁啊，欢迎你可以打嚟同我哋讲下嘅，18723888，18723888啦。电话旁边咧有位朋友啦，你系边个？ 系你好啊 ，Hello， 风骚快活人 ，Hello， 点称呼啊 ？Hello， Maggie 啊 ，Maggie 你好啊，风骚快活人， 三位， 系、哎、你好， 系啊， 你系咩状况啊？ 我好耐之前咧就喺中山咧就喺一个雅夺乜嘢落嗰度买咗层楼 ，OK 系， 哇，咁咧好耐之前啊，好耐之前啊，系咪啊？ 都成廿年前啊，咁嗰阵时买初就好开心，因为咧上边咧好旺，即系啱啱个楼盘出啊嘛，好旺，咁啊带啲小朋友去咧就好开心，个个都咁啊。来咗之后咧，咁咧上面咧开始好静， 好静， 静到咧冇晒香港人上去。 雅丽过后啊， 系系，跟住咧 过后咯， 啊，所以就静翻落嚟啦。 咁啊唔系，咁咧心跟住咧就每一次上到去咧，因为嗰啲屋咧始终都系咧得个外表靓啲嘅啫，但里边咧就好容易好残咯。咁咧今次间唔耐上下去咧，或者我其实我都谂住细路仔细啊，爸爸老啦，俾佢上去安老咁，但系安唔到老咯。每一次上去咧，唔系呢度漏水咧，就嗰度崩咗啊！呢度坏，唔知点解嘅，冇人嘅，会漏水嘅。 哦，即系其实系连里边嘅嗰个装潢啊，都有啲问题嘅。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嗰阵时冇咁耐嘅，咁而家成廿年啦，我卖咗啦，咁即系每一次上到去咧，就唔系维修呢样嘢咧，就维修嗰样嘢，咁因为你上到去咧系即系几日嘅啫，你香港人做嘢系咪先？咁上到去咧，一系个水泵咪烂啦，一系咧个厕所漏水啦，咁跟住咧你嗰就唔可以去街噶，你要等嗰啲维修嚟维修啊嘛，系咪先？ 即系 觉得好烦咯，咁啊，后屘咧喺两年前就卖咗啦， 哦， 因为同埋真系好静啊，静到好紧要。咁就轉咗去肇慶。 哦，肇慶，哇，再上啲噶咯。 因為肇慶本身係我鄉下嚟嘅。 哦 ，OK，OK， 因為你呢度都係近住東莞嗰頭嚟噶嘛，阿咩羅嗰度。 咁 你 中山嗰度係我唔知，因為嗰陣時好細個，小朋友咧推住架車仔俾人哋咧扭咗上去，其實邊個位置都唔知。 係。 初上去好慘啊，搭成四五個鐘頭車，想死啊，上到去簡直。 但而家去咗肇慶。 肇慶點啊？ 情況係點咧？ 其實肇慶咧，而家咧比我細個嗰陣時上去咧，即係嗰個情形咧，真係靚咗好多嘅，同埋即係好文明嗰啲人，反而咧個市面上係乾淨嘅， 係 好嘅，但係咧即係個地區咧，真係如果你香港人諗住上去買咧，真係要親自上去咯，就唔好隔山買牛咯，因為咧而家好多地方佢真係開發緊嘅啫，淨係。即系得个好靓嘅楼盘就俾你睇，但系隔篱左右系乜都冇嘅， 即系烂地一块咁啊！ 就系头先讲个生活机能咯，生活机能唔够好啊，真系 机能唔到啊！ 你拣咗咩地方啊？即系譬如你拣咗一个系嗰啲市区好繁华啊，定系即系 肇庆有冇咁样分噶？ 系咯。 有噶，都有噶，因为咧，佢都系有一个叫旧墟，因为而家佢一路系咁发展啊嘛，我就系旧墟隔，因为咧本身我有啲亲戚喺度，点解我要买咧？因为谂住爸爸妈妈都老啦，咁上面嗰啲，因为上面退休系年龄系50同55嘅，咁咧，咁我爸爸妈妈上咗去咧，我就比较安心啲咯，即系人睇住佢哋，因为佢都80几岁，但系。如果冇人上去咧，我就唔會買嗰度咯。咁買上去，咁有啲親戚，因為退休可以陪佢周圍去啊嘛。 哦，咁又係。 咁同埋而家上邊咧係飲食啊，樣都 OK 嘅，其實係。 係。 不過唯一即係咧，如果係唔熟悉嗰個地方咧，真係要考慮咯。因為而家你買，你冇理由買舊噶嘛，係咪？舊你唔會買，一定係買新噶嘛。但我諗都要起碼要4年後先至可以。即系叫做一个成熟嘅地方咯。 哦，即系你讲紧系佢周边啲社区啊，各样嘅发展嗰样嘢，要4年后先成熟啲。 因为系第二线或者第，即系而家佢而家电视卖紧啊，或者全香港卖紧嗰啲楼盘都系第二线、第三线。 嗯， 唔同系即系你唔会买旧嗰个，当然好成熟，但系旧始终都系旧啦，咁多年啊嘛，系咪先？ 哦，明，即系等于 我 哋 嗰度咧就系属于三线咯，即系个旧墟侧边嗰啲咯。 系，即系等于你喺香港买楼咧，可能如果你好早十几年咧，你买将军澳，咁嗰度咪叫做新兴发咯。咁可能嗰阵时你仲会惊就话死啦，嗰个即系新咗条桥入。去有啲咩嘅咧？咁到而家可能你要等十几年，就已经好圆熟啦，咁冇事啦咁样。 就已经塞车啦。 咪同埋贵晒啦，所以好似永远都系咁个。你而家早买新区咧，就 早买咪早享受啊。 唔系佢周围嘅生活机能唔好，咁但系咧就平，同埋佢又新。咁你如果要等到佢发展成熟晒咧，佢又就贵咗啦。 可唔可以问下咧？而家譬如喺肇庆咧，你话买三线嗰度啦，咁嗰个价钱约莫系点样咧？ 其實而家都係平嘅，比起因為咧佢而家我買就四廿零萬啫。咁我因為咧好得意嘅，佢哋上邊咧好識得掠錢，因為咧點我哋買，即係我哋買咗我哋，因為我哋係唔係本土人啊嘛。咁咧雖然我有親戚喺度啫，咁譬如有陣時裝修嗰啲嘢都係我哋去，我哋去同啲裝修傾啊嘛。佢一見到你嗰啲香港人咧，佢譬如佢嘅裝修費咧，如果內地人同佢傾咧，佢好識同佢講嗰啲我唔知乜嘢啦，但一見到我哋香港人或者喺嗰個新發展嘅地方度買樓咧，咁咧佢就會將個價錢提高咗好多， 哦、 即係譬如我裝修我二十萬，我裝修到廿幾萬，咁、如果我啲親戚話，如果我去裝修咧，十萬、十一二萬就搞掂啦， 一個倍數啊！ 系啊， 真 系噶， 但呢个冇计啊， 餐 单 咁样 啊，系啊，佢好似知道你能够俾得到，同埋你又唔系咁熟佢嗰度啲规矩，咪因为本身装修呢件事咧，都已经系即系个波幅好大噶啦嘛， 系啊，同埋因为你哋香港人廿零万好似冇乜嘢啊嘛，系咪？ 嗯，系， 佢哋就好紧要，廿几万佢哋可以喺嗰度去啲旧区嗰度可以买到两层楼，佢仲用啲好旧嘅地方，可以十零万都仲有一层楼嘅。 喂、哦，咁但系你谂住会唔会你成个人都上去定居？ 等你退休之后， 系咪啊？ 或者咯，因為我都六十歲，因為我爸爸媽媽八十幾歲，但係因為咧嗱，而家有疫情啦，疫情咧就好彩嚇，真係一個好彩，咁我就買咗肇慶，如果間樓仲喺之前嗰間雅奪乜嘢嗰度咧，就死啦。 哦、 我谂上到去呢间屋就差唔多冧咗一半啦，因为而家 好残啊嘛，因为。 因为你冇人咧，佢好得意，佢啲嘢咧，佢日久失修咁嘅，自然失修嘅。 唔系冇人气啊！ 外表就可以嘅，就里边都系差啲。 系啊， 因为呢度咧，因为一来新啦，都系买两三年咁，同埋因为有啲亲戚咧，一个礼拜或者个月到过去我度同我清洁下咁样，即系有啲咩即刻可以同我哋微信咁，我哋知道咧，咁嗰间屋咁仲好啲嘅。如果你近时嗰度就麻烦啲咯。 系、哦、喂，但系如果咧用你嗰个经验咧，我就见到有个现象，就系、是、如果你买嗰啲楼咧，佢系可能主打俾香港人住嘅咧，咁咧你就要承担一个风险啦。佢、嘅好处咧就系你买嗰一刻咧好热闹，个个都香港人，香港人你就觉得好正啦。咁但系由于佢始终都系咧搭出嚟嘅，佢唔系原本喺嗰个地区就有咧，你就可能会经历头先嗰样啦。当繁华过后咧，冇咁多香港人上去咧，嗰区就静晒落嚟。咁如果你 一定有咁嘅情形噶， 系啦。但如果你买一啲咧，佢本身譬如你当你广州啊，佢本身譬如你喺嗰啲咩，即系已经发展开，佢本身就系嗰啲城区嚟嘅。你喺嗰度买咧，咁你就唔使惊话咧冇晒人啊嘛。咁但系佢就唔系特登话为你香港而设咯，你只不过系融入喺佢里边嘅一个城区里边，系咪咁样？ 所以介意嗰个楼房可能会比较旧。 系啦，可能就有啲咁样嘅取舍咯。 但系你要承担佢个贵啦，佢而家广州真系好贵啊，楼真系。如果你想买比较旺啲嗰啲，真系好贵。但系如果你买肇庆啊嗰啲咁嘅地方咧，除咗你唔好买四线啊五线嗰度啦，你买三线啊嗰啲咧，仲拍住个二线嗰度即系旧城嘅，咁你就会好好多。哦、就算佢系点样都，最紧要一定要买嗰大发展商咯，即系成熟啲嗰啲咯。如果你买嗰啲唔成熟嗰啲咧，咁你就死火啦！即系佢就系得初头起起含含咁，跟住咧啲铺头好得意喎，佢铺头佢能够今个月咧开到咧起起含含成条街都铺头，佢下个月全部执晒得噶。 走老档， 短期租嘅， 唔知道我哋觉得好奇怪。喂，你装修到咁靓咁辉煌啊嘛，门口又龙又凤，咁你能够我哋下个月去到执咗粒？ 但系执咗粒之后有冇人承租先啫？ 冇啦， 冇噶，吉咗喺度噶，好得意噶， 即系 可以咁样噶。 系啊，但龙飞走咗咯， 系 啊，系咯，飞得好远咯。如果飞完个疫情翻去，可能有机会再起翻咯。 系。 喂，咁你如果咧，你由香港而家去肇庆咧，同我哋 update 下嗰个交通咧，大概几远路程？ 系 咪都系咁样上去？ 一啲都唔 OK， 其实真系好烦。 你讲下。 好简单，其实嗱，我哋本身我喺大埔嘅。 OK。 咁咧，我就因为。帮爸爸妈妈几把方便啲，唔使转嚟转去车。咁、我哋就喺沙田，佢有车上嘅。但系咧好烦咧，要去到屯门嗰边再落车，就起码四个钟。我话俾你听啦， 四个钟、啊。 我哋八点半上车，去到肇庆要一点钟。你话想死啊，根本。 但系佢直到噶啦，已经系咪叫做直通？ 叫做直到咯，可以咁讲咯。喺嗰个深圳湾嗰度，可以转一转，攞落车过一个关，跟住就再上翻嗰架车咯。但系点都要四个钟噶，如果唔塞车，顺头顺路都要四个钟。 但呢一个情况会唔会因为高铁而家即系停咗，所以先去唔？ 佢好似冇肇庆噶， 系咪？ 边度啊？ 肇庆啊嘛，冇高铁噶嘛，系嘛？ 有，本身有嘅，本身有嘅，系新开嘅。但系个高铁咧就 停咗， 好弱咯，冇乜人搭，因为真系好贵，佢成300蚊一程，280几蚊一程。 但系快几多啊？ 哇，一程啊！ 系一程啊，一去一程280。我其实我都搭过高铁嘅，但系都系成半日嘅，因为你又要就个时间啦，你又要早啲去啦。咁你落咗之后，高铁嗰度咧，高铁嗰度咧就比去我屋企嗰个位置又远啦，又要搭翻半个钟头至七个字嘅的士啦，咁啊死啊，真系又系差唔多。 因为佢哋香港嘅高铁咧系独一无二噶嘛，市中心啊嘛，其他大部分，譬如我哋嗰阵时最出名个广州南咧，就完全喺动物园个头嚟 啊， 都唔喺广州市，你谂住喺嗰度饮茶。 啊、 你喺个边皮位置再上入去 嘅， 咪冇计啊！因为大部分啲铁路都系咁。 因为就算而家肇庆嗰个站都好远嘅，离好远嘅，即系离个市区好远嘅。 所以宁愿都系搭。 即系如果你要去好佢好旺嘅地方，你要起码搭成七个字至八个字嘅的士喎，的士喎。同埋咧，你落車咧，嗰啲人咧就嗌到好貴喎。其實係譬如60蚊咁啦，佢可以你如果假期嗰啲嗌到105蚊啊、200蚊啊都得㗎。 係係，所以咯。 Maggie 買樓咧就係貨佢爸爸媽媽同埋佢自己將來退休用嘅。 我哋多謝曬你電話先 ，Thank you， 多謝你。 好，拜拜。係係啊，2019年嘅時候7月咧，咁啊有呢個即係肇慶同香港嘅高鐵啦嚇咁樣。好啦，喂，再打電話嚟啦，87238188，87238188，你係邊個 ？Hello， 你好啊，係豐收發佈人， 係。 系你好， 系点称呼啊？ 系 我系喵啊， 喵你好，丰收好人系， 系有咩分享啊？ 系啊，有咩经验啊？ 主要其实咧，我就喺珠海嗰度咧，就市区买咗两层楼， 珠海 咁、我哋就准备咧系退休之后咧就珠海同埋香港咁两边走咯。 哦，两层楼系一层楼自住，一层楼收租。 是 不是其实呢我在5年前呢就买了第一层的那那层装修好晒那我其实疫情前呢我们就礼拜五六日呢就会上上面玩的了。那之后呢我们就想买一间呢就全是望海的。那所以就买了。那但是因为疫情呢我们自己回不到上去上面啦。那我们呢就找地产帮我们收了楼。那所以现在那间呢就未装修的。那但是现在都不知道怎样要等看看个疫情情况怎样了。 对。那现在你两层楼在上面呢那即是你会不会。 都是自住的。 全部都自住啊 就 是。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它隔得远不远是不是真的有那个呢要你在东区同西区各买一间 嘅，其实唔使嘅，其实系同一座嘅。 哦，咁点解头先我哋有啲资料咧？即系原来系咪表面嗰就唔使嘅？珠海咯，就 系 系 啊， 系 啊，系啊，系 要你分东区、西区 咁。 咁 可能阿喵一个系老公，一个 系 老婆咧， 唔 得噶，佢要睇你结婚证书噶。 系 因为咧，我系啊，我新买嗰层楼咧就系个仔咯，吓个仔个名咯，系啊， 唔怪得知啦，真系。喂，上面你经过呢一轮喺上面可能游走啊住咧，有冇啲咩体会可以同我哋倾下？ 系咯，可唔可似唔似头先阿 Maggie 讲紧话咧？即系某大个屋苑咧，就哇，真系 好热闹，有啲就冇。 唔住，讲紧间屋嘅质素啊，即系唔住都成日都要执执落啊，执下啲装修啊、烂嘢啊咁啊。 其实我差唔多20-30年前咧，就喺番禺买嗰层咧，就系咁嘅情况啦。就即系一个月翻去一次咧，翻到去咧就系唔系个灯泡坏啊，就系水喉漏水啊咁样咯。所以我哋今次买嘅咧就系二手楼嚟嘅。 O K， 吓系喺旧区嘅，咁就因为我哋翻去得密啦，同埋咧我哋买咗翻嚟之后咧，我哋成屋自己装修过晒，全部电线水喉换过晒，所以咧就系啊情况就冇咁嘅问题啦。 但是阿喵咧就同头先阿 Maggie 嗰个情况就唔同喎， 佢买新楼， 阿喵就系买旧区， 系啊系啊。好处系咩啊？你觉得特 哇好处就好好多咯，因为我哋嘅屋隔篱咧，其实就有一个大商场，嗰啲香港有嘅品牌全部都有。我过一条马路咧，我就基本上我就可以唔使煮饭，我一日三餐。 你嘅机能好良好啊！ 非常之好，我瞓醒觉瞓喺张床度，我揿个尾嘟，咁啊跟住可以有早餐，十分钟就到到啦。 哦，所以头先咪话咯，你拣啲即系人哋现成嘅，其实就好过咧买嗰啲啦。话我而家为你而起啊，建立一个新市区，你都你必等唔切佢。 即系有两种唔同嘅客路啦。 但系咪真系会贵啲啊？因为头先阿 Maggie 佢就话如果你贵啲 系 嘛，你几多钱啊？而家你 我5年前买嗰间就一。 110平到啦，咁就240几万。 但有千几尺噶咯，110平。 系啊系啊，咁最新买呢个咧就150平，咁就388万咯。 哇，都唔平、啊。 因为你150平，即系你接近2000噶咯，有 1600到啦。咁但系因为我系全海景，我系望住对面日月背同埋嘢嚟到。 哇，全海景 噶，全海景噶，咁啊300几万。其实是不是 香港买不到的？ 是啊是啊，咁啊千几万三百几啊，唔系千几尺三百几万全海真系买不到的。 系啊， 系啊， 咁 呢 层系新，诶都系旧楼嚟嘅。 都是舊樓嚟嘅， 都係舊嘅。所以個好處就是那度附近，即係你唔使驚咧，突然間啲嗰間商鋪咧，好似只龍同埋只鳳咁走咗啊！ 但我又會驚咧，買二手樓喺上面買二手樓又 有咩問題嘅？要注意啊！ 我哋呢都擔心嘅，所以咧我哋就喺國內咧就有一位律師幫我哋手咯。 係， 係啦，我哋喺 當地噶， 喺當地嘅律師。咁因為咧，我哋係2019年年尾買嘅新嗰層，咁我哋咧就揾唔即係上唔到去收樓嘛，於是我哋就喺香港委託香港即係德國內認可嘅律師，然後咧就寫封信，然後就委託國內嘅律師，就連埋就係我哋國內嗰個地產，咁就去佢哋嘅房產局嗰度同我哋辦手續，咁佢就收樓。係啦， 可能而家咧呢、這個疫情之下，人要翻去收樓咧就要咁樣啦。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如果唔係收唔到樓，人哋因為我係買二手樓嘛，咁、 okay. 對家人。人哋嗰個賣家嘅，佢都好心急， 佢都想收手嘅，係 啊， 係 啊， 明白明白，好啊，喂，多謝曬 阿 喵喵嘅分享， 可以好享受退休生活啊， 係啦，多謝曬，好， 多謝， 拜拜，好啦，我哋最後一個電話啦，應該嚇 ，hello， 你邊個？ 你好啊，風騷快活人。 喂，你好，系 你好， 系点称呼啊？ 系阿田啊，你好， 系 我姓梁噶， 梁小姐，请讲 啊。你好， 你嘅情况 咁嘅，因为我咧就广州住十几年，肇庆又住十几年，咁嘅都住过，即系我唔系长住咯。咁肇庆咧，好似啱先位小姐咁有阿爸阿妈咁喺度住啊。咁咧我就见到呢度香港好多地产广告，就关于肇庆嘅。咁肇庆咧我就见到佢，因为肇庆有两个区嘅，一定要小心咯。一个叫鼎湖区，就叫鼎湖山嗰个区，系距离肇庆市中心咧20几公里嘅， 好远。 虽然而家交通系啦好咗好多，佢嗰个叫鼎湖山开发区，我见到啲广告啊，平时报纸。咁即系我哋自己香港人就要小心啦。佢系距离端州區端燕嗰個端咧，市中心咧，肇慶市中心，即係嗰個星湖，豪仔可能去過嗰、那個七星岩嗰個星湖咧，係距離20几公里嘅。 哦， 咁所以一定要小心。咁至於話買咧，而家肇慶佢市中心嘅，你預望住個星湖 around 係12-13万到一平方米咯， 係， 跟住個樓價， 即係千幾蚊 尺。咁啊，望住星湖係比較貴嘅， 係， 係啦。咁如果係唔望星湖，普通嘅都要比較完善嘅配套嘅話，咁就有學校啊，有醫院啊，同埋有吉之島超市啊，比較大嘅超市。 即係啲日式百貨嗰啲嘢啦嚇。 係啦係啦，哎呀對唔住對唔住， 唔緊要唔緊要，一次啫， 係啦，咁反正有依啲配套嘅喺附近嗰啲阿灣都要10000蚊啊左右㗎啦，即係比較完善。 咪一平方， 一平方， 咁計翻就1000几蚊尺咯。不過內地1000几蚊尺都要係咯。 是啊是啊，內地1000几蚊啫，咁所以同廣州係冇可比性嘅。廣州已經係貴幾倍咯，即就算普通嘅都貴幾倍㗎啦。即地鐵沿線嗰啲更加之唔好講，去到番禺區而家都20000蚊一方㗎啦，即係30000以上㗎啦，一平方米。 咁但係如果你勸啲香港市民咧，佢真係想去大灣區咧，你覺得佢寧願係揀翻廣州、深圳呢啲啊，定係真係遠少少？ 係咯， 肇慶啊呢啲都惠州可能都 OK 啦。 嗱，惠州咧，好老实，我就去过海边玩啫，我就未居住过嘅。咁叫做咧，你话住嘅话，嗱，广州就好方便啦，我哋坐火车好方便。咁广州其实去肇庆咧，佢有组叫轻轨，即系类似火车嘅，就1个钟嘅啫。如果自己唔揸车咧，自己揸车就个半钟到，即系走。高 highway 嗰啲啦，就个半钟到。咁如果话搭嗰啲轻轨类似咧，即系我哋屯门嗰啲，不过系唔系 深圳坐嗰啲和諧號嗰啲高快樂高速啲就一個鐘到廣州去肇慶嘅。咁睇翻你香港啦，香港人自己想肇慶咧，個居住環境啱先位小姐，即係佢有個爸爸媽媽去嗰邊住嗰、那個，其實佢嘅環境係比廣州靚好多，悠閒好多，舒服好多， 咁逼啊， 即退休生活係 OK 嘅。 退休生活 OK 嘅，同埋咧，佢哋嗰边翻工系压力冇咁大嘅，仲有晏昼瞓觉时间，有两个钟瞓觉嘅翻工。 系啊，肇庆都仲有呢、這个。Okay. 但系我想问下梁小姐，你喺嗰度，你话即系唔系长住啊？咁但系你都喺嗰度居住，咁你有冇做工噶？ 我喺香港做嘢，不过久唔久翻去下，即系住，系、 哦、 啦、 哦， 有几个屋喺度住，咁所以咧就、都比较了解嗰边，因为我中意翻到踩单车嘅，佢有条绿道沿住星湖、七星岩嗰星湖，好舒服，好靓、啊， 所以都系香港工作揾钱，然后上去就休息睇一睇，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喂，但系如果 谂住退休啦，都会谂下咯，都会谂， 即系 谂 住翻去， 即系有地方住，系啦系啦系啦。 如果你话搬上去咧，直情系可能有啲即系。唔一定系后生仔啦，你当中年咧话，我就上去打工，直情喺嗰度定居咧，究竟容唔容易啊？你观察到 系嗱，个就业环境肯定冇广州咁好嘅， 系 咁同埋工资水平系低嘅，即系个出粮啊，咁佢而家都系话翻2000多蚊，即系我讲普通啦，唔讲高收入嗰啲啦，嗬，咁同埋佢因为佢消费水平系低，咁所以咧又悠闲，咁所以佢唔好期望嗰份粮系比较高咯，咁、你话想即系有份好啲嘅粮同埋咩咧，就留喺广州， 或者深圳 嗰啲，广州咧你要习惯嗰种生活节奏，其实忙起身同香港差唔得几远嘅，好啲啦，成日要即系。都有壓，都好大嘅壓力嘅，特別住喺天河區嗰邊，係、壓力比較大嘅。 但係住嘅地方大啊嘛， 唔一定係咪啊？ 係啦，但係廣州咧，其實而家都貴咗啦，比起肇慶，佢肯定唔夠肇慶住得闊落。同樣嘅價錢，你肇慶100萬嘅話，有千幾尺啦，但係你廣州咧，100萬咧，可能得。500尺到嘅舊樓啊，仲有10年以上嘅舊樓。 明白明白，係啊！嗱，一講到大灣區資訊好豐富，多謝梁小姐先。我哋睇下有冇機會咧，下次再講多集。你睇下九個城市都未全部都講得曬， 係 因為真係比較近我哋香港咧，大家可能嗰個認識會多好多嘅。係啊，好啦， 大家 聽日再見， 拜拜。